呢句说话即系话，当你翻一份工，你系做秘书嘅，你好快脆，你就可以知道做秘书有啲乜嘢话头醒尾要做得到。翻学嘅朋友都系一样噶，喺你翻紧学嘅时候，你话头醒尾啊，呢度呢头教你啲嘢，你嗰头已经记得晒啦。转头咧就喺功课上边或者老师问你嘅时候咧，噏得翻出嚟。因为你明白做一个学生嘅本分，所以你就会做得好。今日准备翻工翻学嘅你，又明唔明白自己嘅本分？可唔可以因为明白自己嘅份内事，就可以知道自己点样可以将事情做得好呢？歌学生歌，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祸从口入嘅道理人人都知，所有嘢都应该少吃多滋味，多吃自然就坏肚皮。好多人咧都中意即食面加汽水咁样食，因为又快又方便。不过原来呢一个配搭系会加重胃部嘅负担，随时会出事噶。早前就有一位内地嘅25岁男子。因为用汽水加上即食面做晚餐，结果食完晚餐一个钟头之后就开始出现腹部胀气、剧痛以至到晕倒。到底点解会发生咁样嘅情况呢？根据报道，呢一位姓王嘅男士剧痛到几乎晕倒，送到医院之后咧就需要立即插上胃管， 发现体内有大量气体夹杂住汽水和即食面等等的食物残渣，就随着管内排出。好彩其后他的病情就渐趋稳定，只是需要留院休息。出事之后，主诊医生就说了，其实汽水加埋即食面食呢是非常之危险的组合来的。医生更加形容，如果两样东西一起吃简直是不要命啊。原来汽水里面含有碳酸成分，即食面里面的胶质成分就是属碱性的。如果两者同时摄取，就可以导致胃部胀气和肚痛了。医生就说了，食品公司一般都是以油炸的方式令到即食面变得干身，而长期食用油炸的食物亦都会导致胃痛、胃胀等等。所以呢，经常食即食面的朋友就比较容易患上和胃部相关的疾病了。讲到这里，有时都想，虽然我都不想祸从口入，但是我又不知到底有些什么是不可以加在一起吃。今朝早不如同你讲下几个飲食嘅禁忌啊！原来有啲食材系唔可以隔夜食嘅、哦。第一样就系白饭啦，好多人都中意将啲饭雪落雪柜留翻嚟炒饭，唔通咁又唔得？白饭、面食、粟米等等嘅淀粉类食物，如果长时间暴露喺室温之下，就会令到仙人掌杆菌大量繁殖。受污染的白饭外观上好像没什么，但是如果再翻叮而经过高温加热，就可以导致食物中毒了。第二样就是鸡蛋了，未熟透的鸡蛋容易滋生细菌，例如溏心蛋必须即时食用。如果鸡蛋放隔夜，应该一次过完全煮热并且即时放入雪柜。第三样就是蔬菜了，带有比较多的硝酸盐，煮熟之后就会产生亚硝酸盐。由于硝酸盐可以溶于水，建议煮熟之前应该将菜叶浸洗15分钟。如果真的必须要预备定菜隔一日再煮，建议你买瓜就好过买有叶的菜了。跟住要讲的就是雪耳了，雪耳煮热之后或者是浸水之后，就会令到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所以雪耳煮熟之后超过8个钟头就不要再食用了。今朝早同你哋讲饮讲食讲咗咁耐，系咪都好肚饿呢？不如一边听住晨光第一线，一边食个早餐先啦。 我从前是大意，当得好本事，全没见识都不知。 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出面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继续咧听紧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我今日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发现呢个都几值得咧同大家分享下，系啲咩咧？咁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嘅肆虐，全球咧真系超过一年嘅时间啦吓，咁我哋个个咧都喺呢个疫情底下咧要继续加油。美国一位咧就患有罕见疾病嘅残障男子啦，喺自去年夏天开始咧，每一个星期就向身边嘅亲朋好友咧就打气啊，都好啦，甚至乎咧佢亦都同陌生人咧就打气。佢用咗啲乜嘢方法呢？佢咧就系用咗送上自己栽种嘅鲜花，佢每一日咧都好俾心机去到栽种，希望咧就用自己嘅鲜花啊，为大家咧就作出少少嘅贡献，希望可以为大家咧就系付出一点一点噶，亦都希望喺逆境之中咧就送出一啲嘅暖意，咁啊为大家加油打气。呢一份嘅爱咧，影响都非常之大啊！影响到咧就系一众嘅民众，咁大家咧都以唔同嘅形式咧就俾啲 like 佢，支持佢。好啦，呢个男子佢到底系边一度嘅咧？哦，原来佢咧就喺美国华盛顿州一个叫做亚红岛。53岁嘅佢咧，其实佢天生就患有一个俗称叫做大拇指症嘅罕见病，一个咧即系叫做鲁宾斯坦泰斯。泰必氏综合症，虽然身体以及智力发展就迟缓，咁好彩仍然获得嘅面包店同服装店就聘用，咁佢一样可以喺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地照顾自己噶。上年春天疫情爆发之后，咁佢嘅工作量其实亦都就系大减，可能同香港好多嘅打工仔都系一样啊。面对住疫情啦，自己翻工嘅时间啊，或者赚嘅薪酬啦，都有机会咧就系少咗好多，同之前咧有好大嘅分别噶。佢亦都系一样，咁于是乎咧，佢由于工作时间少咗，有更加多嘅空余时间咧就喺屋企栽种呢啲嘅花卉啦。突然之间啊，佢咧亦都觉得系净系栽种自己种花咧，咁自己开心或者打发下时间就冇用噶。还掂啲花种咗喺度，咁佢哋应该有更加大嘅一啲嘅使命俾佢哋嘅。于是乎咧，佢咧就突然之间谂到咧，就不如我向岛上边嘅居民送花啦。每一个星期六咧，佢都会向岛上边5个人咧就送上一束嘅鲜花。对象包括咧就系邻居啦、亲友啦，甚至咧就系其他嘅岛民。以至咧就因为疫情滞后嘅陌生人啊，各样嘢啦，希望大家咧有更加多彼此嘅联系，并且咧就互相送上祝福。好认真噶，佢更加咧就会制作一份送花嘅名单，非常之认真啦，好似我哋做 show 有 rundown 一样。有时咧都会应居民嘅要求啦，将鲜花咧就送俾佢哋指定嘅亲友。对方并唔知道边一个送嚟噶，咁只系收到咧呢啲嘅花嘅时候咧，都会觉得，虽然我唔知边个送过嚟，但系都好开心、哦。好啦，佢有个妹妹嘅，每个星期咧陪伴住佢送花嘅妹妹，形容自己嘅哥哥天生就乐天，天生亦都系乐观噶，亦都指出佢呢一啲嘅善举咧，得到好多嘅居民支持啦。以前咧，大家就唔知道呢啲花到底边个送啦。而家咧，见到个花，其实估到，系呢位仁兄送啦。佢忆述第一次送花嘅活动入边，咁收花嘅女子因为丈夫同埋女儿喺身边啦，一度咧都觉得好似即系好尴尬，咁啊，即系俗啲讲句，年轻人讲好 odd 咁样，咁啊都拒绝咧就唔收噶。不过之后咧就决定以唱歌去到回礼，咁佢亦都即系见到哥哥啦，对方用唱歌去到回礼咧，咁佢自己亦都咧话开心到跳舞添啊！咁呢个时刻咧个心入边只系觉得一样嘢，虽然世界上有好多嘅负面新闻，咁喺佢自己送花嘅过程入边咧，佢真系觉得咧可以为大家带来一啲嘅欢乐啦，带来一啲嘅正能量。喺我哋身边都有好多人同埋事。会唔会有好多慷慨嘅事又启发到你，又或者会有啲快乐嘅事情又可以令到你觉得开心呢？ 人呢其实好多时都系好简单嘅啫。我哋要嘅并唔系要好多好多嘅金钱。金钱呢适当足够其实对我哋嚟讲呢都已经好好啦。喺我哋身边会唔会系有人可以呢就系好似呢一位仁兄一样踏出一步令到我哋有一种发放正能量嘅人喺身边输送一啲好似太阳一样嘅快乐俾我哋呢又或者你切身处地咁諗啦突然之间朝头早你发现啊喺你嗰个屋邨入面有一位嘅邻居突然之间鍾意呢就係、是、为大家做一啲嘅好事。例如朝头早嘅时候可能佢会自己制造一啲嘅面包去到呢就係、是、派俾附近嘅居民帮助一啲嘅长者又或者好似呢位人咁样啊种花。然后每一个星期六嘅时间呢佢都会喺屋企下低如果佢係送花嘅时候佢送俾你你又会唔会要呢佢报一个微笑你又会唔会远佢定还是你都太忙啦忙到呢就係、是、接受人哋嘅花都冇时间呢香港嘅社会呢同外国的而且确喺节奏上面都非常之不一样啦。好似前两日咁样卖旗你又会唔会见到咁多小朋友街上面卖旗於是乎你又会觉得啊係喎、可以帮一帮佢手攞个银仔出嚟入一入落去呢冇银仔嘅会唔会慷慨啲十蚊纸呢因为我有见到但好似唔系好觉有嗰啲八达通机喺度。於是乎呢就俾咗个十蚊银啦。有阵时呢喺我哋身边如果多啲人是可以多啲一齐互相加油互相努力嘅咁的而且确可以为我哋嘅生活上面带来更加多嘅微笑。每一个人都系可以送上快乐嘅公主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大家带来开心嘅王子㗎。 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通通都要挂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风钓鱼地雷而低调服在没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底精神的金句分众很多对小细数头细声小去高物都未累低俗地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有人话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是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是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星期一嘅朝头早，星期一嘅朝头早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有崔杰堂喺度，早晨啊！ 做咩讲三次啊？早晨， 因为咧， 早晨晨光听众， 因为啲学生都翻学啊嘛，咁重要嘅星期一，梗系讲三次啦，系咪？ 哦，咁你应该唔好打俾我啊嘛，打俾学生。 唔系啊，你成日都搵啲 course 嚟读噶嘛，你都半个学生啊，打俾你啱噶啦，系啊。 喂，咁我今日讲嘅嘢咧都啱，就系讲下咧，想同你讲下啲记忆力啊。唔知道啊，小白你有冇 feel 到咧？即系自己有时候，诶、哎、呢头话完想做一样嘢，或者心里面谂紧一样嘢啦，转个头好似两秒之后咧，完全唔记得咗。即系譬如有时候咧，我哋咪谂住攞起个电话，譬如诶，唔、知想打俾边个又好，或者 check 下啲乜嘢又好咁样。我点都知咧，一揿下嘅时候咧。唔知道自己想揿咩，有冇咁嘅情况？ 我经常都系咁，例如咧，当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啦，咁我就谂啦，啊，翻到屋企咧，最简单一个例子啦，就系话，我翻到屋企要记住洗手咁样。点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哇，见到只狗咧，即刻扑过嚟，好开心啦，跟住咧就挂住咧同只狗玩，然后就已经唔记得咗洗手啦。啊，又或者好似咧，又或者好似你头先讲咧，譬如攞住个电话，啊，有一次咪咯，我应该打俾阿 Barbie 嘅。我拎个电话嘅时候，我系咁唔知点解打我俾你啊！你话呢啲时候，我发觉自己个脑袋咧越嚟越似金鱼啊！ 哦，嗱，好多人咧都会即刻归咎话，哎死啦，唔知系咪我记忆力退化啊，定话系咪人老咗啊咁样嘅？不过其实咧又唔一定关事嘅，因为咧有一个咧叫做门口效应啊 ，doorway effect 啊，咁系讲咩嘅咧？就话咧当人咧入一道门之后，即系我当一个门框咁啊。由厅行去房咁样先算啦，或者由房行去厕所咁啦，咁佢咧就会完全忘记咗本身自己系谂住做啲乜嘅，咁啊穿过门口之后嘅记忆力咧，好似同本身你喺之前嗰间房嘅记忆力咧系有啲差距咁样嘅，即使咧嗰度唔系真系一道门咧，即系唔系一道真正嘅门， 第二个空间。 系啦，虚拟嘅门啦，冇错啦，系另外一个空间都好啦，都会发生呢个情况嘅。 哎呀，好认同啊！我真系好认同啊！呢、這个我真系好认同啊！ 你又讲三次啦，咁啊真系你成日都系发生呢啲咁嘅事情，我都系噶。我成日咧都试过系谂住即系翻屋企啦，咁啊除咗对袜啦，咁啊谂住行去厕所就摆落嗰啲污糟洗衣篮嗰度啦。点解先入到厕所咧？唔记得咗自己想做咩嘅？跟住揸住咗啲物咧，呆咗咁样样嘅喎。 喂， 咁原来 你咧仲有冇试过一样嘢咧？例如我由厅嗰度行入房，唔记得咗件事啦。跟住咧，但系我喺房嗰度出翻出厅咧， 跟住去翻同一個即係之前諗呢一樣嘢嘅空間，我又記得翻嗰件事嘅喎、 哦，係嘛？都有時會諗得翻起嘅、 啊。 我通常都諗得翻起嘅，不過都要花一段時間咯。但係當你唔記得嗰一下咧，你都幾迷茫嘅。 係啊。 死啦！明明我系谂住做一样嘢噶嘛， 我即刻又谂自己阿爸姓咩咯，记唔记得咧？ 咁你谂翻自己姓咩就应该记得噶啦。嗱，咁佢咧就话，大脑咧因为无时无刻都要处理好多嘅资讯，当资讯太多嘅时候咧，你个脑咧就需要删除一啲相对冇咁重要嘅项目啊。咁有时候咧，当你穿过一道门或者所谓虚拟嘅门，即系话一个新嘅环境，进入一个新嘅环境嘅时候咧，大脑就需要处理更加多资讯。即是整个环境换转了呢，咁佢就會突然之間咧，好似刪除咗一啲嘢咁樣，即係喺你腦裡面刪除咗一啲資訊，咁啊令到你咧會咦突然之間本身諗住一啲嘢，但係唔記得咗咁樣咯。咁所以咧，如果根據呢個效應啊，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做緊一啲好重要嘅事咧，千祈唔好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咧，你正所謂分咗心啊，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啦。不過好多時咧，你話坐定定都好啦，你好專心做一樣嘢，譬如有人打電話嚟啊，或者突然之間電話響啊、WhatsApp 啊，有啲 message send 俾你啊，咁跟住你顧住咗理佢咧，你又會唔記得咗本身想做咩嘅？ 哦，喂，咁但係咧，我發現咧，用你呢一個叫做可能腦袋入邊嘅少少缺陷啦，因為去咗第二個空間，然後就忘記咗啲嘢，可以利用呢個缺陷咧，就啱啲創作嘅人，即係點解佢哋有陣時會踱步啊，周圍走咧？是因为他们可以不断因为个环境而令到个脑接收一些新的资讯，那么有一些新的 idea 想出来咯。 咁我喺度谂，如果你想忘记一个人，你系咪要去日本嗰啲千鸟居先有佢无限个框？你行一转，跟住就唔记得咗咧？咁又 系要忘记一个人咧，应该环游全世界，开心下啦。 迟啲啦，迟啲啦。 系啦，等疫情过咗之后，你就可以周围飞啦吓。 好啦，咁我转头见啦。 转头见。 系。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百科， 如果真的可以环游全世界，这里去那里去、啊、你都会发现呢，是全世界有一样东西大家都会去到不同地方旅行的时候都经常会去的，是哪呢？除了厕所啊这些笼统的东西之外呢，那答案就是便利店。便利店最初呢就源于美国啊，不过即是不讲你都不知道啊。便利店先讲一下啦，它为一些叫做入去帮衬的顾客带来一个呢就是一个士多式的服务。咁入面又不是说什么都有的，但又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它最主要你想买的东西通常都可以在便利店那里找得到。超级市场呢就俾一啲叫做远距离嘅叫做客人呢去到选购佢哋嘅物件啦。咁但便利店呢就唔同啦。虽然便利店呢叫做喺上世纪啊1946年嘅时间，咁喺美国呢个德克萨斯州呢一间公司创立咗世界上第一间嘅便利店。即係朝头早7点去到夜晚11点营业嗰间呢。咁只是短短十年的时间，哇，都看到呢其实它可以开到呢就超过500间的分店啊。咁去到呢就是60年代的时间。成功呢咁由呢一个嘅美国嗰度呢就去到呢一位呢个日本啦。日本第一间嘅便利店就喺1969年成立啊。跟住后尾亦都发现啊，原来呢第一间啊呢一个嘅便利店呢亦都系有日本人嘅股份喺入面㗎喎。去到1973年的时间，由于他们的营业额都发展得非常之迅速，所以短短的叫做20年之间也都见得到在日本的叫做便利店发展得非常之蓬勃。90年代都已经有超过40000间的便利店。便利店的营业额占了就是该地方通常都可以选购零售业里面有 5% 的利润。都是相当之厉害啊。咁便利店呢都非常之方便嘅。咁而家呢都已经引申到呢就係、是、做一啲例如交下电费啊， 交下水费啊，或者可以俾你提下货，好多唔同服务嘅。咁如果你话喺外国嘅便利店咧，一早咧都已经有呢啲相关嘅服务咧，就俾大家咧去到提供啦。即系话咧，除咗佢可以做到买一啲选购日用品嘅，或者你突然之间啊想买棵菜，其实好多嘅便利店都一样可以服务到噶。总括嚟讲，便利店有几个最大嘅优势，阿 Flip 房听一听。便利店比超级市场咧，佢喺距离上更加接近消费者噶。一般嚟讲啦，喺香港真系可以做到转个弯又有第二间，或者一条街都有一两间。步行五至到十分钟，你梗会咧就系揾得到噶。而且咧，佢买嘢嘅时候啊，都有好多咧就系品种去到俾你选择，好多咧都系以速食嘅品种咧就为优先噶。而且佢时间啊，营业嘅时间咧，普遍嚟讲都可以服务到咧就较多嘅大众。而且咧，佢入边啊，亦都多咗啦，好多唔同嘅服务噶，例如咧，包括咗咧就系速递服务啦，ATM 嘅服务啊 ，fax 嘅服务啊，以前咧就真系好靠便利店噶，影印嘅服务啦，代收一啲公共事业费啊，或者买邮票啊，甚至乎咧就系外国有啲嘅叫做便利店啊，唔知香港嗰啲系咪都做到啦，可以订埋呢一啲嘅叫做机票啊，订埋火车飞嘅。咁便利店的而且确咧，系值得大家去到思考，到底佢仲有啲乜嘢唔同嘅范畴嘅服务，或者一啲嘅供应品可以放喺便利店嗰度卖嘅咧吓？ 如何迷上你？何以偏偏想不起？身边空气里弥一种古怪气味，甜蜜未知的感觉。难以说出口，像某种魔咒，能让我次次身挂已梦游。 这算爱恋吗？神秘似像浓酒香，用眼看不到，细碎的感动在变化。指尖一触碰到你，竟会变哑巴，要怎么招架？谁亦有过这种异变吗？奇怪但不可怕，明明想有怪异新闻每日发生，仍然共你快乐旅行，相拥亲吻， 推散每处黑暗， 刻上爱的魔法，留人再有怪物诞生。有你抱住不必等真，何妨互诉这份好感，试着勇敢，连暗示也有趣，而迷人讲句爱你会好兴奋， 不明了原因， 更无可越行越近，不理远近始终有爱的牵引，无论世界再坏都信每秒牵动定律与变数，太似陌生的光谱，只人看不到。我决心公布，期望你能明白，到最后。 世占卜都可知道，与你注定要在一起。 世界太过扑朔迷离，地暗天快遍布洪水毒气。但愿和你共渡危机，每落城市里见看到你。明明想有怪异新闻每日发生，仍然共。 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咁啊，电话侧边邀请到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 有啲嘢咧，揾你帮下手啊！电脑嘅嘢咧，要揾你啊！因为咧，我发觉电脑除咗系讲 software 嘅问题之外咧，好多时都会遇到一啲咧，我哋应用上遇到一啲大灾难。哇！所谓大灾难系咩咧？例如啲同事喺个电脑上面咧。饮嘢食嘢，点知倒泻水、啊，又或者系啦，个电脑过热，喂烧埋咁样，啲系有冇啲系统或者 hardware 其实可以挡挡呢啲灾难啊？度 哦，讲真的，呢方面真系呢啲真系要睇自己嗰个处理操守啦。因为其实讲真啦，呢、這个都唔净止系电脑啦，同埋电话上面都会发生讲诶、所以呢啲。如果真係唔小心整濕咗啊，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就要熄咗啲電先， 熄咗電先。 係啦，咁但係手提電腦就會比較麻煩啲，因為咧，其實電話都係，咁又因為佢哋而家啲電咧，通常都唔會好似我哋以前咁咧，可以就掹出嚟啊。 嚇，係啊，即係以前可以就咁拎個拎走粒電池啊嘛。 冇錯啦，因為其實最驚就係你因為有水分接觸落去咧，會產生短路，咁就會真係會燒咗入邊嗰啲零件嘅。 咁我可以點做咧？如果即係譬如電話、電腦咁濕咗，而嗰樣嘢係唔防水嘅， 咁只能夠即刻熄咗佢，跟住等佢乾先至好開。千祈唔好喺中间嘅时候开。 嗯，咁会唔会影响到入面我嗰啲资料啊嗰样嘢？ 呢个咧就好睇嗰、那个hard disk 嘅性能啦。咁啊，如果 hard disk 真系唔好彩烧咗，咁真系冇办法噶啦。呢一方面就 呢、這个就要靠平时嗰个备份啦。 咁所以你话如果俾火烧嘅话，都真系又系咯，拆晒出嚟之后睇下嗰个 hard disk 仲够唔够得翻咯。如果都系救唔翻，其实。讲真，点样都帮唔到手噶。 会唔会有啲叫做坊间某一啲嘅公司，佢专系可以叫拯救你的资料啊？咁无论俾火烧定系俾水浸过，佢都有办法，唔知道暴露嗰啲神秘嘅机器入边，就帮你提取翻啲资料咁样，会唔会噶？ 坊间咧真系有啲咁样嘅公司嘅，但系香港我有试过去一啲铺头啦，咁当然唔系一啲好专业嘅铺头啦。咁、啊、其实俾咗个 hard disk 佢。check 完，其實佢都係話佢整唔到啦。 哦，咁會唔會有啲叫做方法稍為可以避免一下嘅？例如有啲叫做桌上電腦laptop 又好，咁佢做咗啲設計，當你個水唔小心倒瀉咗落個 keyboard 嗰度嘅時候咧，佢有啲叫做流水式啊，扇走啲水而唔會影響到嗰啲電路板，會唔會有呢啲設計咁咪 OK 咯？ 所以你都會見到而家好多電話咧都會有一啲防水性能，咁其實相對地電腦都有一啲咁樣嘅性能㗎喇，咁但係我相信就普遍唔多啦。咁首先要睇第一樣嘢就係你個 keyboard 嗰個設計，做唔做到線水，因為講真啦，線水你手提電腦個面頭嗰個殼，其實你見到一塊一塊金屬板或者塑膠板，咁基本上都係線水嘅。咁但係唯獨是就係 keyboard 有啲位可能有啲窿，咁真係滲咗落去，其實唔知道。咁所以如果佢設計得好嘅，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嘅，咁其實都一樣有防水嘅效果嘅。 哦，咁都算係咁噶啦。好啦，嗱，講完呢個電腦啦，仲要講埋嗰啲我哋成日用嗰啲叫咩 memory card 記憶卡啊。咁記憶卡同埋電腦本身咧，都係我哋儲存一啲資料㗎。會唔會有啲乜嘢辦法，我哋經常 keep 住做嘅，係可以令到呢個記憶卡咧？用起上嚟嘅时候历久常新，好似新嘢一样。咁啊，同埋嗰个电脑嗰、那个 hard disk 又唔会话成日用到我哋有啲咩俗称叫花晒啊，或者霉咗啊，成日都系保持住呢个最佳嘅状态。我成日听啲人讲话咩多啲 format 嗰啲卡啊，format 个电脑嘅 hard disk 啊，有冇用一定系有其他方法嘅咧？ 哦，咁啊，先讲点样可以保持嗰张卡又即系可以叫最佳状态啦，所谓。 吓、 啊，咁就我会觉得系定期都要做一个备份，就系、是、将你。即系咁，首先要睇下你嗰张卡系咪经常用啊。咁如果系嘅话，譬如我系影相嘅，咁首先第一样嘢你就系定期要将啲相抄走啦，就唔好 keep 住喺度影。系啦，因为你都知而家记忆卡嘅容量越嚟越大啦，咁可能分分钟影咗成千张、万张相，其实都有可能嘅。咁当你影得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咁其实。 佢個毒嗰個裝置嘅毒蛇性能咧，其實某程度上係會降低咗，因為咧佢一開始要先去睇下你個張卡入邊有幾多個檔案。咁、 啊、 如果一睇嘅時候，哇，有好多個檔案喎，佢要逐個逐個睇咧，其實佢會好嘥時間。咁所以咧、哦，每次影完相，你將啲相抄走咗咧，咁嗰張卡就好似冇嘢咯。咁、 啊、 呢個時候咧，嗰、那個裝置讀取咧，佢就會相對就會快啲啦、 啊。如果電腦咧？ 電腦啊，咁啊呢個就要睇你嗰個用法啦。咁我都會覺得你會將一啲嘅裝置定期要做一啲備份啦。咁但係調翻轉，你好多時候電腦就係作為你嗰個裝置嘅備份嘅中心都唔定。 嗯，我以前咧成日用電腦嘅時候咧，屋企人教我嘅。佢話有個咩叫重組嘅功能，跟住又撳好多年前啊，撳掣嘅時候咧，跟住就見到個電腦個 hard disk 咧，好似有啲積木喺度砌啊砌啊砌啊砌啊咁樣。咁呢個咧就功能，我就唔係好覺而家我用緊嗰啲電腦咧係有呢類型嘅功能喎。咁係咪即係代表我冇辦法將個電腦成日都處於一個最佳嘅效能？ 哦，唔係啊，其實咧，而家 Windows 10都有呢個功能㗎，不過咧，佢就唔叫重組啦，佢而家叫做最佳化。 哦，最佳化， 冇錯， 都 係 要我撳定，其實個電腦自己會唔喐嘅時候，佢會自己做㗎呢啲嘢。 其實我見而家通常電腦係會自己做㗎，係啊，咁、哦、所以咧，佢有自己有一個最佳化嘅功能嘅，咁佢定期就會自己做，而且我哋以前舊式嘅硬碟啦，同埋我哋而家所謂嘅快式，即係快少少嘅 SSD 咧，佢嘅重組嘅方法都唔同嘅，係啊，咁、 哦、 所以變咗佢通常 Windows 10就會自己去 control 呢一樣嘢。 哦，咁啊好啦，即係電腦自己都識得搞咗一啲我以前以為一定要人手叫佢做嘅 order。咁电脑就聪明咗好多啦，咁令到我哋嗰啲记忆卡啊、电脑啊都可以成日处于一个最佳嘅状态。咁当然啦，仲有好多 tips 嘅，咁下次阿陶又同我哋讲下啦，好唔好啊？ 好啊， 唔该晒你，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六点五十六分嘅时间，晨光 Coffee Time。香港邮政咧又有啲新嘅搞作，唔错唔错。今次咧有一个22号嘅时间吓，4月22号发行咧就系、是、一套六款咧邮票，以及咧就系、是、邮票小型章，咁啊展示香港一啲风味小食。哇！一讲到食咧，我咧都即刻望一望有啲咩香港嘅小食咧喺入边咧。好，第一个鱼蛋，咁啊咖喱鱼蛋，咁啊2元面额嘅咁样，咁啊都几得意嘅，咁有3粒一串，咁啊加埋2串。好啦，除此之外咧，仲有糖葱饼，咁啊都系我嚟做咗呢一个邮票嘅样式嘅。好啦，跟住呢个咧，我自己其中一个最爱，哇！煎羊三宝，煎羊三宝都有啦，煎羊三宝有3.4嘅。好啦，其次嘅咧就系仲有啲乜嘢咧咁样？菠萝油系，菠萝油都系香港咧传统嘅一个特色美食之一嚟嘅，咁啊可以加喺我哋呢一个嘅邮票上边咧，都几得意啊！啊，呢一些邮票咧，我都几有兴趣去到买翻嚟。好啦，仲有啲卤水串啊，咁啊见到有应该系红肠嚟嘅，因为我比较常少食啊，红肠，跟住另外一个肯定系鱿鱼嚟噶啦。呢、这个咧就系4.9面额嘅一个邮票嚟嘅。好啦，轮到咧就系5元面额嘅邮票咧，就系咩咧？花生糖，咁啊见到咧有几砖啊，四方块嘅形状嘅呢一个花生糖啊吓。咁啊几款嘅呢、这个叫做邮票啦。咁啊喺嚟紧4月22号嘅时间咧，亦都咧就系会推出噶啦。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自己都可以去。咁啊，設計師咧以簡約嘅寫實畫風啦，咁啊配上一啲嘅色彩啦。今次咧呢、這個咧就採用咗一個叫做壓印技術，去到就係印刷嘅。啊，今次發行亦都係就最注目咧，就係以雞蛋仔為造型嘅一個套摺啊。咁啊，設計上咧就加上咗咧就傳統啡色紙袋嘅元素，咁啊增加咗嗰個叫做復古嘅氣息。咁啊，22号咧，咁啊会推出啦，包括咧就收一封啊、邮票啊、邮票小型章啊、小板章啊、套贴啊、珍藏卡啊，咁同埋咧就系、是、已经吸咗咧就系、是、销售当日嘅一个日期日封嘅咁样嘅，咁啊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兴趣啦？ 平時咧我都唔係話成日草開呢啲叫做油品嘅，咁但係今次見到呢一個叫做小食咧，亦都係佢哋第一次咧用香港傳統嘅小食去到印製呢啲郵票咧，我都幾有興趣。去到咧就係收翻輯嘅，始終咧自己即係呢啲係由細到大都食噶嘛，咁啊食對我呢啲人嚟講係最緊要嘅。咁加上咧呢啲可以留翻俾個小朋友啊，唔係話下下都要保值啊炒嘅，係話俾佢聽啊喺我哋呢個年代，仲有啲乜嘢香港嘅美食小食咧？是大家 hit 嘅，咁啊，凭住啲邮票就知道啦，系咪？好啦，听听新闻简报，转头七点钟翻嚟二台晨光第一线，我哋再见。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有关情况属于触发严重过敏反应。卫生署表示，嗰名女子本身健康，上个月15号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5分钟，上肢同下肢出现皮疹，呼吸急促，并且有喘息同埋心悸，喺现场接受肾上腺素治疗，转送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疗。个案已经在上个月26号发布的新冠疫苗安全监察报告公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今个礼拜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人话法国塞尔死，英国星级大厨 Rick Stein 偏偏唔信，佢自驾游走匀法国，打破呢个谣言。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法国美旅游，今集法国古都佩里格，嗰度嘅街市就将阿 Rick 深深吸引住，佢仲受到当地特产樽装炆猪肉嘅启发，创作出自家嘅热煮版本添。 一齐闯天下之法国美旅游，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熄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熄。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奋力实践，沉力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7:06嘅时间，早晨林慧，早晨 Barbie， 早晨啊白远浩， 好似系到两个人咁样。 系咯。早晨啊，小白！早晨啊，白元浩，四个人咯而家。 早晨啊 ，Toby。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Barbie。 唔记得咗你中文名叫咩咧？ 啊，唔紧要啦。 涛涛啊， 涛涛啊， 系啊，唔系食嘢嗰个啊嘛。 哦，你身形瘦好多， 系咪？ 喂，今日咧真系第一个翻工翻学日啦，咁啊，交通上边先要拜托你咯。 系啦，好啊，先讲交通先。咁咧，今日咧真系多翻车。咁而家红隧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咁啊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都已经排到去康庄道桥底。 在湾仔的道路至道咧爆水管的工程就清咗场啦。道路至道去海旁方向，近住红兴道的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系解封啦。暂时咧就系咁样啦，今日。 嗯，咁啊，暂时听落去咧都系比平时系多咗车嘅， 系啦。 咁啊，未去到话好塞嘅时候啦。 系。 咁啊，预计今日都系会塞噶啦，系嘛？ 系啊，今日应该会多翻啲人啦，大家都翻学翻工啦。 啊。 同埋咧，都有一个即系新嘅交汇处咧，即系今日就应该会再多啲人用， 嗯、 就系观塘裕民坊嗰、那个。 哦，系啊，呢、這个真系啊，佢系起得好靓嘅嗰个， 系嘅，系好靓嘅。 吓，虽然之前就话到有啲叫闸门啦，即系有 自动感应 AI 嗰啲啊， 系啦，咁啊有阵时唔系好开，有阵时唔系好散，不过都系少部分情况嚟嘅啫。咁啊，今日真系。 见真章， 见真章啦， 系啦。我其实嗰次咧都去咗睇一睇，究竟佢嗰个运输处咧，唔系嗰个交汇处点样去运作。咁咧，然后咧就真系见到开唔到门咧，系要人手揿噶。原 来、啊、我好耐之前都预示过呢个情况噶啦。 哦，系好似你话搭缆车啊？ 系啊，随时都会无啦啦唔开噶。 系啊。 系啊，喺度讲， 系啊，佢唔开咁你就咁佢，我就见到嗰次都几好笑嘅。其实佢就几好嘅，有每一个站嗰、那个有好多个月台咁样嘅。咁、嗯、每个月台咧都有一个人企喺度嘅，有个保安企喺度咧，就去维持下秩序啊咁样啦。 或者必要时帮佢揿翻个开门掣咁。 系啦，佢就帮你揿个开门掣。我见到有个情况咧，就系咧咁巧有架巴士啊驶咗埋去嗰个门嗰度，咁理论上应该要开啦，点知真系冇开。咁、那个司机咧都好彷徨，我见到、那个司机直头落埋车喺个。门口度养啊，咁啊谂住睇下会唔会养一养嗰道门识得自己开，点知都系冇开。系啊，因为其实咧好得意嘅，佢有个电视机会影到你架车咧过咗嚟。咁、 嗯、 如果过咗嚟咧，嗰、那个电视影到你开咗门咧，就会嗰、那个月台嗰个门都会开噶嘛。咁、 嗯、 但系点知咧嚟到嘅时候咧，就嗰个司机开咗门啦，但系嗰个幕门冇反应。咁所以个司机就喺个车嗰度养一养，咁之后咧直头发现都唔得，就叫嗰个保安员咧就要揿掣先开到门。咁、 哦、 就系咯、啊，有啲咁样嘅小插曲啦。 哦 系啊， 建议其实佢可以，如果大家有去过嗰啲主题乐园玩咧，佢、嗯、咪其中一个 game 系坐喺架车嗰度，跟住攞支枪射嗰啲一啲嘅符号嘅、嗯，射中咗咁有分嗰啲咧。其实不如整啲枪仔喺个巴士嗰度， 即系喺嗰度射符号。 跟住咧，佢一去到嘅时候，佢对住嗰个窿窿射啲激光过去，咁道门咪开。 哦， 使咩 AI？ 唔系啊，我觉得而家都几好啊，制造就业机会咯。你每个站台都有个保安员喺度维持秩序， 哦啊、 请多几个人咯。 系啊， 系 啊， 系啊。不过唯一我觉得咧，佢有八个月台啊嘛，但系嗱，佢有几个原来未用住嘅。咁同埋咧，佢一号同二号月台咧系远啲嘅，即系佢虽然系同一层啊，但系咧佢嗰层又唔通嘅，好似系、 啊。 你就真系要出咗去，然后入翻去嘅。咁嗰两个月台，不过暂时咧就未有车用嘅，好似系。咁其余嘅咧就开始已经是有人用紧啦， 即系谂住迟啲，即系可能条路扩阔咗啦，再可以容纳多啲车嘅时候，就更加多车可以喺嗰度坐啦。 系啦，更加多嗰度，而家都好多小巴路线，有好多巴士咁样噶嘛。 系啊， 系啊， 集中晒喺嗰度噶啦。 系咯，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设施嚟嘅、嗯，我相信。如果周围都应用到呢个咁嘅技术，应该都先进啲啊，会系。 系啊，那个感觉我哋嘅城市系进步噶。 系啊，好 high tech 啊，感觉入去等车，好似等紧飞机咁，几开心。 即系我自己个人嚟讲咧，佢 high tech， 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叫。甩碌位咧，我都算数啦、 嗯。 起码成件事系进步紧啊嘛， 系有进步都好啊。 如果唔系， 佢偶尔失灵啫，同埋我哋打趣咁讲啫。 冇错冇错， 系 啦， 冇嘢嘅。今日 OK 嘅， 希望今日运作顺利啦。 啲、啊、门要加油啊！ 系啊，同嗰啲门加油。 因为香港人今日赶时间，大家加油啦吓。 系啊，好啊， 好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可唔可以帮我哋加油咧？哦。 诶，可以啊，小伯同埋 Barbie 早晨啊， 早晨啊， 你好啊， 嗯，喂，睇睇星期一嘅天气咧，唔错喎，嗱，有阳光啦，成个太阳咧已经出咗嚟啦吓，咁啊，又唔系好热喎，气温，咁啊，仲有少少凉风，咁啊，望向天空咧，蓝天都仲系有嘅，咁不过多云咗少少咁多，望喺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咧，都相当好、啊，估计今日都应该会系一个。好好嘅天氣啦，迎接星期日啦。今日咧睇到廣播道咧好多校巴，好多車。今日應該係翻學嘅大日子啦，即係放完一輪嗰啲復活節假、清明假期啊嘅，應該都係翻學啦，係咪？家長兩位家長 兜埋落去九龍塘，仲多車啊！你見到 係啊，肯定陣間塞死曬嗰啲位啊。 係啊，咁啊，希望即係家長們都預早帶自己嘅小朋友翻學啦，或者即係啲校巴依家都。 揸得比較急少少噶，或者寫路面嗰度可能都要趕時間啦。我記得細個咧，可能心境唔同啊。細個搭校巴咧，就想司機叔叔慢慢翻學啦，係、你一定翻到。因為咧，我試過搭校巴咧遲到咧，唔計遲到喎。 哦，係啊， 好多學校都係㗎，係 啊，好多學校都係㗎。而家我仔仔都係㗎，因為佢坐校巴咧，有陣時遲到嘅時候，知道就係屋企附近有邊度塞車咧，我都大安旨意㗎。係 啊, 啊，所以。其實坐校巴都幾好啊，攞咗個免叫做免責金牌咁樣啦，係咪先？之後都冇四四聲免責金牌咁樣，咁即係翻到學校，即係你做咩遲到啊？冇啊，校巴遲到嘛，因為塞車啊。跟住咁你校巴遲到係一個官方嘅確認嚟噶嘛，冇理由。校巴叔叔去咗蛇王啦，应该都真系有啲事故发生。 同埋已经唔需要小朋友自己去谂个原因啦，总之系校车咯。 系 啊, 啊，真系啊，所以呢一个都系会保障下小朋友啦。希望今日大家翻工翻学都路路畅通啦。哇，依家即系讲得两讲咧，太阳嘅温度咧开始咧掂到我咯，咁啊有少少热咯，咁啊唔系头先咁样。凉浸浸嘅气温咧，估计咧晏昼时分咧都会炎热一啲啊吓，咁啊唔经唔觉应该就踏入夏天噶啦。咁我哋旧时画嗰个四季图就系一月到三月尾或者四月头就到叫春天咁计啦。咁啊依家就应该夏天，因为都好多蚊出翻嚟，你就 feel 到系夏天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咁所以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唔好喺出边睇到蚊啊！哎呀，针亲你又唔好啦，好啦，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早上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听日大致咧都系天晴，日间炎热，咁啊，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而家咧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同我哋了解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情嘅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系啦，今朝早咧，我谂都几啱，而家即系揸紧车听紧我哋嘅朋友去了解下呢件事。 系啊，唔知道大家揸嗰个车有几大啦？ 嗯， 即系咪 SUV 嚟嘅？ 系。 咁咧就而家其实欧洲咧好多国家都开始讨论紧咧，点样系啲汽车可以减排啊咁样啦。咁啊，甚至我哋自己香港嘅施政報告咧，都提到2050年咧就要實現碳中和咁樣啦。咁而家法國個國會咧，就其實就都幾進取嘅。咁法國嘅總統馬克龍就委任咗一個委員會，咁而家佢哋國會咧就討論緊咧係一條叫做氣候及復原力嘅草案。咁裏面講乜嘢咧？其實講好多嘢嘅，其中一樣咧。就講話，不如咧就禁咗將來咧嗰啲 SUV 嘅車嘅廣告唔俾賣。我哋酒嘅講酒啊、煙啊嗰啲廣告咧，即係有限制咧，其實就好通行噶啦。但係今次咧就應該係第一次咧就牽涉到汽車。 有咩事咧？呢啲汽車？ 我哋講呢啲 SUV 咧，其實係大家可以想象下係比較高身啲大架車，大架啲嗰啲叫做係即係 S 其實就 sports 啦 ，U 就 utilities 啦、，V 就係個 van 啦，就係啲運動型嘅多用途車。 我哋嗰啲叫四驅車， 即係高身啲大架啲嗰類咁樣啦。咁佢哋嗰個排放咧係比較多啲嘅，就佔嘅位又多啲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法國個國會就諗緊咧，係唔俾呢類車再賣廣告。係，你唔俾人買就難啲嘅。咁啊，行咗第一步先，禁咗呢啲廣告先。 係。 咁佢哋做嗰啲統計喎，原來。 係咯，即係因為有咗呢款車都好耐㗎啦嘛，點解突然之間就話唔俾賣廣告咧？ 因為佢十年裏面咧增加咗個銷售量係7倍啊！ 哦，都好受歡迎喎。 係啊，咁就比起其即係佔所有嘅。即係佢哋舊年2019年嚟計咧，佔所有車賣出去咧係42% 啊，就係即係42%。係咁佢哋覺得咧，其實喺市區裏邊咧，喺市區裏邊其實就 大家知道都是通常是带小朋友翻学啊，去附近超市买嘢咁样咧，咁就根本用唔到呢啲咧。其实通常系用喺啊郊区啊、野外啊，咁样大性能一啲嘅汽车，咁就所以即系法国人咧就觉得为你咁样咧排放又多，即系又嘥位，就喺个市里边咧阻住塞晒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就有咁嘅建议啦。 系 唔俾卖广告咧系一步。法国人咧又谂多咗一步，佢就觉得呢啲 SUV 咧都系大架啲咧，重啲啦。咁其实好多政府都已经咧系针对排放多，通常系用你个油缸个 CC 几多嚟计啦，香港都系啦。咁但系咧，佢哋而家就谂多一招，呢招系点样咧？就系你架车如果重过1800个 kg 咧，就每重一个 kg， 即系每重一个 kg 咧，就加你十个欧罗嘅税。 哦，哇！咁呢个实凑效好多啦，即系一讲到钱嘅时候。 咁我其实香港见到都越嚟越多啊，呢啲 SUV 喺条街度走。原来咧，佢哋有个统计数字咧，今日嚟计啦吓，即系有成两亿噶呢啲 SUV 咧喺个全世界嘅街道上高行緊啦，咁就比起十年前咧，只不過係3500架啫。咁所以咧，即係個增長咧，其實都幾多嘅。 Andy， 你自己歡唔歡喜呢一啲嘅 model 咧？ 梗係歡喜啦。 但係你係咪揸緊 SUV 先？ 唔係，所以我都講咗啦，一架細。係 啦，你細啲噶嘛？係咯，咁點解你唔買咧？即係你又心儀，但係有啲咩驅使你覺得都係冇啦？喺香港呢個地方。 一来事实上是大啲啦，即系拍位都难啦。 系， 我哋街边位拍 S 位， 呢个真系真啊，系啊，唔系个个停车场啲位都可以拍到。 咁同埋咧，长远嚟计，锡个地球多啲系好嘅。 系，同埋咁我谂即系呢一件事出咗之后，我谂好多车厂自己就要谂下喺即系产品研发方面点样可以即系做到又受顾客欢迎，又可以做到环保啦。因为呢一个都系一个大趋势。 系啊 ，Kitty， 似乎咧啲车厂啊未系有咁嘅谂法。 系 最近咧就即系 Covid 期间咧就。有一個廣告出咗啊，喺英國咧，佢嗰個廣告嗰個主題咧叫做 Where have you been？ 你去咗邊？咁都係賣 SUV 嘅車盤嘅。佢就咧係郊外啊，有山有水啊，即係野生動物等緊你啊，出嚟咁樣。佢成個廣告咧裡面冇一架車出現嘅。咁其實佢係賣緊 SUV 嘅車，其實個概念咧都係話你揸呢啲車咧係同自然咧。是接近啲啊，是出去運動型啊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就啱啱相反嘅， 好矛盾啊件事係嘛？ 就集中喺市區裏面，根本冇咁嘅需要。 咁 而你架車咧，對環境亦都唔係好嘅。 係咁啊，睇下即係嚟緊係咪 SUV 嘅 model 會有啲 fine tune 啊，或者睇下點樣就去適應翻呢一啲嘅新嘅規例啦。咁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同 Andy 何安達傾過偈，唔該曬你。 好，拜拜。 拜拜。 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中东中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变佢有责难，伴你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獅子班，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力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班，夠好玩變換班。玩手機，玩 cosplay， 玩飛機，玩失蹤，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飲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機， 你咪揸緊 GTA 啊？ 機師， 喂你放落甩皮嘅喂？ 中街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肥肥。 欢喜，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日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日与今晚跟我玩到狮子瞓。就是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瞓，要聽晚獅子瞓，你不中要玩咗獅子瞓，咁過癮點眼瞓。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嚟到朝早嘅时间啦，7:24，我喺度啦。 嗯 ，Bobby 同埋小白啊，讲个失而复得嘅故事俾你听啦。 好啊， 嗱都几好嘅，有好多嘢你以为冇咗就冇咗，啊有啲嘢咧又可以咧搵翻翻嚟。嗱讲紧咧 青春啊。 唔系呢一样嘢咧，同你嘅青春 咩啫你？ 呢一样嘢咧，同你嘅青春咧一样好紧要。 系。 就是你的手機 哦， 有陣時咧，大家都會試過大頭蝦唔知道手機擺喺邊度啦，甚或乎去玩的時候直情唔見埋啦。你哋有冇試過唔見手機？ 有， 我都有試過，我都有試過， 但我係揾唔翻， 我都揾唔翻。搭車的時候又話。嗱，我哋三個都用同一個牌子嘅手機啦，咁嗰個手機 你哋唔撳著佢叫佢響嘅，或者 GPS 揾翻佢。 嗰陣時未有呢個科技，係 咩？ 係 啊，就算有咧，你都未必揾到人哋，即係攞咗你電話嗰啲好醒噶嘛。 係啦， 咁嗱，攞咗你電話得兩種人嘅啫，好人就俾翻你， 嗯， 壞人就係攞咗去典當，係 啦， 得兩種嘅啫， 冇錯， 係啦，咁啊，呢個世界仲有第三種人嘅， 嗯， 第三種人咧就係喺台灣嗰度日月潭咧。就遇上近50年最嚴重嘅旱災，咁咧旱到點咧冇曬水， 見底 個日月潭，其實都好恐怖， 都仲有少少水嘅， 少少啦。咁有 三成容量， 有啲工作人員咧就見，喂，既然冇乜水，不如打撈下啦，睇下有啲咩即係淤泥啊，或者順便清潔下啦， 清一清啦。 見到好多部電話喺度， 好多添啊， 其中一部。用个防水袋入住，咁啊解开翻个防水袋啦，咁啊揿着佢啦，着到喎、 啊，哦好嘢喎、啊， 好着到，咁、那个工作人员咧，佢系属于好人定坏人咧？佢属于好人，佢、打翻俾个事主，喂小白啊，我哋喺日月潭嗰度咧，揾到你部手机啊，但系佢已经系。I 窿第五代噶， 几年前 唔系几年前，我估有十年添啊， 十年前啊，哦， 五咁样系啦，咁总之咧就打翻俾你啦，跟阿小白好开心啦，即刻飞车去日月潭嗰度睇啦，喂，部电话咧真系乜嘢都喺翻晒度，连啲资料都喺翻度，咁啊， 所以佢个防水袋真系应记一功， 系 啊， 系啊，真系嚟，系唔知系个防水袋劲定部手机， 应该系防水袋啊， 系啊，我听到你讲咁耐咧，最大得着就系我下次去旅行或者去啲湖边，一定要记得笠住防水袋先。 但系我自己咧去玩水嘅时候咧，都会兴有一条绳咁样，有啲斜孭嗰啲防水袋，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有阵时咧，你用嗰个防水袋咧，你又想影下相拍片啊，譬如你玩 Wakeboard 咁樣。依家咁多片喺網上邊，你就知道一定係有人玩微博，有其他人負責拍㗎。係 啊，所以都係拎咗出嚟咯。 係啦，有時會拎咗出嚟啦。咁但係依家我哋嘅手提電話好多都標榜防水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咧個防水程度有幾高咧？可唔可以做到呢個日月潭嘅 case 咁樣咧？我都打個問號 啊！做唔到㗎，佢防水佢唔防鏽、啊。 你哋有冇試過攞個電話去浸水啊？ 冇啦， 我有電話跌過落水。但是好像个处理方法呢都是先达嗰啲哥哥姐姐教你试下用风筒即刻劲吹先，同埋唔好着机子咯， 即刻熄系啊，即刻熄机子，系啦， 跟住攞风筒吹，跟住着翻佢。但系通常电脑板都会冇咗个。 你有冇听过一个传说就系话趁你部机即系湿啦嘛，你即刻咧攞啲米浸住佢。 有啊， 有 啊， 有啊，有啊，呢个都有， 我冇试过啦，因为 touch wood 啦，我因为我电话唔防水嘅，但系我就好小心，就好惊佢掂到水。 系。 系啦，所以我冇试过。 就算防水，唔知真代表可以潜水噶嘛？即系有啲朋友戴嗰啲手表咧，可以潜水手表啦。佢即系话唔知落到几多啦，都唔代表佢真系可以长时间地落到几多而入水。 通常系 五 米嘅啫，而家嗰啲。 就算你好劲嗰啲潜水表，你落到去都有机会会入水咯。我只能够讲，除非佢即系完全冇裂缝咁样啦。咁啊，台湾方面有网民咧就搞笑咁样分享咗咧，另一位啊，即系又系工作人员攞到嘅手机咧，就系 N 字头嗰个欧洲品牌嘅手机，被誉为咧性价比最高嗰个品牌。我哋细个成日用嗰个咧。咁啊， 可以换壳嗰个嘛？ 系啊，但系呢个 N 字头嘅手机咧，就因为冇防水保护套啊，所以机身咧早已经生锈啦，咁样。咁啊，原来咧即系防水套咧，先系一个王道啊，吓咁啊。见就嚟踏入夏天啦，好多家长都会带小朋友去玩啦，以至啲小朋友自己都可能即系会去沙滩嗰度滑下沙玩下啦。咁啊，睇嚟咧。防水袋咧系近排嘅 item， 要揾一个斜孭嘅防水袋，又可以方便用，又可以防水咯。 今日系四月十二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初一，适宜出行会亲友， 即刻约晒啲亲戚朋友食饭先。 疫情期间小心啲啊，迟啲先啦。今日忌。破肚探病， 咁点算啊？ 可以打个电话俾佢倾两句。今日都系载人空间飞行国际日， 多谢所有为太空科技发展嘅人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谈及台海局势。他说美国关注北京政府对台湾采取越来越强的侵略行径，导致台湾海峡紧张升级。他警告任何人试图以武力改变西太平洋的现状将犯下严重错误。布林肯表示，美国长期遵照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和维持西太平洋和平安全。布林肯被问到，若果北京当局对台湾有所行动，美国是否会采取军事回应？布林肯拒绝回应假设性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亦是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明确向中方作出的承诺，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英国的新冠疫情逐步缓和，英格兰地区再度结束封城防疫措施，由今日起进入第二阶段的解封路线图，重开非必要店铺，发型屋健身室可以重开，酒吧和食肆只限开放户外部分，室内餐厅最快要到下个月17号，视乎疫情决定是否重开。

觉得今次监制舒文有份创作的这一首带有爵士味道的作品，无论在曲风和意境上都有一种异国情怀在这里。录音的时候，他也都从中代入自己从前独游时候的感觉。作曲家张舒文，填词有许宏毅，编曲 Ted Low Kenneth Chan， 监制舒文。 不可结伴远谁，有你或更空虚。 上榜六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季军位置，容祖儿《烟花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方苏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边摆啲重嘢，咁我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钟哥，乜嘢事啊？ 晨光第一线几个主持，你觉得佢哋表现点啊？ 崔杰同进步神速，阿奥转数够快，林慧多才多艺，白元浩勤力尽责，个个都100分。 咁你俾自己几多分啊？ 我梗系 唔会俾自己满分啩？ 我冇100分，佢哋有，咁我咪即系做得差过佢哋？ 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7点39分，早晨钟哥，早晨晨光的听众。 点啊，崔杰彤。 喂，我今日有啲嘢想提一下大家嘅。嗱，头先咧七点半钟之前咧，我就讲起啊啲电话啊漏低啊唔见咗啊咁样啦。咁有时咧唔见嘢就系真系自己大头虾嘅。不过有时候咧真系有啲人装你嘅，即系特登去偷你啲嘢。 哦，咁啊啱啦。即系我谂起最近咧一个政府嘅宣传声带就系提子啊。 哦，提防骗子， 你想提我哋系咪就系、是、又系想做 嗰 个 提子系嘛？嗱，佢就唔系骗子，佢系小偷。 嗯， 你有冇试过俾人偷嘢？ 有啊， 系 有啊， 你肯定嘅，因为好多时咧，即系你唔见咗嘢咧，你唔知道系人哋偷咗啊，定或是自己啊大头虾留低咗咁样噶嘛？ 好多年前， 嗯， 即系都数数手指都可能30几年前添啦，30几年前。 你有30几只手指咩？ 点解我咁数数手指？系啦，30几咁啊， 数咗几次？ 点解记得咧？搭紧港铁同个朋友一齐，咁我同佢对住面倾偈，咁跟住咧，我孭住个背囊噶嘛，咁跟住落车嘅时候咧，咦？唔见咗个银包嘅， 哦，你摆喺背囊， 摆喺背囊嗰度啊，即系同佢倾紧偈嘅时候不以为意咧，咁喺我后边原来仲有人，我唔知啦，当然系、 哦、 开咗条拉链攞埋走，我都唔知， 系， 所以自此之后咧，我就好小心，即系所有嘢。 咁呢个银包应该就唔再摆喺背囊啦，系嘛？ 啊，都系摆喺背囊， 贴身啲， 都系摆喺背囊，但系咧就会摆喺背囊嘅深深处， 哦、 即系可能中周围都有啲嘢包住。 哦，咁我而家知道啦。 咁你个袋你就要好难， 我就知道喺背囊里面。成个背囊攞走咯，系啊，你成个背囊摆喺公司嘛。嗯、我自己都有试过两次嘅，咁啱两次咧都系跟我妈咧嗰阵时系翻内地嗰度揼骨啊。有一排唔系好兴嘅，咁有一次咧就系、是我行嗰个罗湖城啊，好似即系陪我妈咁样啦。咁我行行下嘅时候，因为咧嗰阵时谂住过一晚夜嘅，咁所以咧就。哦，好文青嗰阵时，因为真系好细个，带咗本书，跟住同埋带咗套睡衣， 咪先，你带咗本书，带咗件睡衣，行罗湖城都唔代表你 系 文青嘅。 咪有冇书喺个袋度？你而家见到边个人有冇书喺个袋度啊？ 都唔代表你文青噶， 咩书都得噶啦。咁跟住咧，嗰阵时就孭住个单边袋啊。咁后来咧，去到间餐厅坐低嘅时候咧，我发现我个袋咧系打直咁样，俾人喺个侧边嗰度戒咗一下， 劏开咗啊！ 劏开咗好大条痕。咁但系佢乜嘢都攞唔到，就多谢嗰阵时咧。我阅读嘅习惯，应该就系本书咧就塞住咗，或者嗰套睡衣咧都包住咗啲嘢，咁佢冇理由成咁大力扯出嚟噶嘛。咁但我想讲，我啲钱都唔系好多咋，我个袋系新嘅，即系我好伤心嗰次真系。咁另外一次咧又系差唔多位置啦。咁係我媽咪同埋我媽咪嘅朋友就行前面，咁我就同另外有啲人就行後面啦。咁個距離都有啲遠嘅，我諗有兩三米咁樣啦，即係食完飯浩浩蕩蕩咁樣行，行行下就見到有個人咧，就喺我媽個朋友嗰度，係啦，即係我媽個朋友，佢就孭住個背囊仔嘅阿姨嚟嘅，咁就有個人行埋去咧，就拉，即係好細力咁拉開佢，想拉開佢袋喎，咁但係我姨係完全唔發覺嘅，咁但係好彩我哋識噶嘛喺後面，咁喝住佢咯。喝住佢，跟住就淨係跌咗包紙巾，即係佢可能已經睄緊嘢㗎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喺後面啊，喝住，喂你做咩啊？咁樣咁跟住咧，嗰個人就即係示敗就逃走啦。咁不過後來咧，我媽都喂你，即係你其實應唔應該咁樣嗌你？因為好危險啊嘛，因為唔知道佢身上有冇啲刀仔啊，係啊，攻擊性武器啊咁樣。 大曬傷力武器。 咁但係呢個係好自然嘅反應嚟嘅，即係你一個唔識嘅人無啦啦走埋去拉佢個袋喎，咁樣。咁啊跟住咧就好彩就冇事啦。咁不過之後大家。即系去旅行又好，去边度都好咧，都小心啲啦。 咁你有冇叫佢企喺度，咪走嗰啲咁样最老土啲台词咧？ 咪走做咩啫？佢唔走咁样，你眼望我眼冇用噶嘛，你快走啦！咁但系点解今朝会讲起呢啲嘢咧？就系发现咧有新闻啊，讲到喺深水埗街头，我特登为你而设嘅。 咦，我经常去，啱啱去完啫。 就系知你会去开嗰头啊，就话咧有网民就喺即系社交网站嗰度咧就发帖就分享，话自己早前。前喺深水埗街头咧，争啲俾人偷银包啊！咁个事发经过系点嘅咧？佢就喺嗰啲电子特卖城嗰度购物，即系阿钟哥你都知道边度啦。系啦，咁咧佢就话有， 我就啱去完， 好彩冇事。佢就话咧遇到有个伯伯啊，就贴。近呢一個樓主身旁咧就排隊，咁你知嗰度咁多人排隊，即係好正常啫。咁見勢色唔對咧，就已經多次示意佢行開少少，因為貼得好近啊，即係控咁埋嘅，做咩啫咁樣排隊？咁即係示意佢會即係可能自己又褪前啲啦，或者即係俾啲眼神佢啦咁樣。咁但係最後咧。个伯伯都系冇，即系冇话行开啲啊，或者企开啲咁样。咁细声唔对啦，嗰个楼主就话：，呢个人真系古古怪怪，贴得咁近，咁啊离开咗啦。咁啊离开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可能佢再去第二间铺头买嘢咧，攞银包嘅时候咧，同中国一样啦，佢个银包就摆背囊，发现背囊嗰条拉链咧 开咗， 断咗轨啊！即係正常拉鏈就中間有個即係拉鏈嗰個拉上拉下嗰個啦，咁跟住有兩條軌噶嘛，正常就貼住嘅。佢就話開咗，戒開咗，咁啊即係即係準備可以攞嘢噶啦。咁啊發現咧，應該咧就係俾人用利器咧就剪開咗嗰條軌。 咁都好硬下喎，嗰個利器都好尖下喎。 哦，係啊。 如果唔係點會剪得開條拉鏈？ 嗱，俾你睇下嗰條拉鏈啦，其實係打直咁樣剪嘅，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有時咧拉拉鏈拉唔到，拉唔埋咁樣咧。 拉鏈呢一樣嘢咧。真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其實你唔好以為佢好安全，其實佢係比較安全啫，佢唔係超級安全嘅。你只要攞好似咁樣好碎教人哋點樣開咁樣，你攞啲尖嘅譬如攞支針啊，又好咩篤喺 撩開佢中間， 扯開佢咧，其實一開咗一格咧。其實就成條開曬， 係、即係脱咗軌啊嘛，即係歪咗少少，佢就成條就可以開咗噶啦。咁跟住咧，呢個網民就話啊，其實之前咧佢都曾經喺深水埗區咧疑似遇過小偷嘅。咁當時咧就話有個女士咧不斷用一個攬咧嚟到撞佢只腳。 哦，聲東擊西。 我初以為係咪咧？你睇下啦。咁跟住咧，佢就話隨即咧，佢就轉身望下啦，就見到嗰個人咧一支箭咁衝出門口。其後就發現自己個隨身個袋咧背後個銀包位咧多咗兩個窿。 兩個咩窿咧？ 就喺個底度開咗兩個窿咯。 咁快？ 係啊。 兩次佢話被落手即係疑似啦，佢覺得係想即係偷佢嘢嘅人咧，佢話都係大概即係目測啊50多歲左右，咁所以佢就開一個法文咧，就話呼籲大家就小心啲啦，多多留意，尤其是去呢啲人多擠迫嘅地方，而且即係正所謂騙徒嘅手法就層出不窮，即係佢話原來撞下你隻腳，即係聲東擊西咁樣，就諗住即係整開， 但好老土啊！呢招被杜琪峰拍嗰啲， 即系你望下嗰边， 经常都拍噶啦，已经拍咗好多次，大家都仲系中伏啊！呢样嘢 又或者其实譬如你话睇电视啦，好多桥段就两个人，其实两个都系骗子嚟嘅，一个就可能走埋嚟分散你嘅注意力，问下你路啊，甚至可能靓少少咁样样，跟住后面咧你孭住个袋咧就有人整紧嘢啦，咁啊佢见到佢个同伴搞掂嘅时候咧就唔该晒你啊咁样。 不過而家我有兩個習慣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正話講嘅第一樣就係關於孭個背囊，好多人咧都話：，將啲嘢擺喺個背囊裏邊，然之後孭住，咁你就覺得舒服啊嘛。咁但係同一時間，好似我以前啲經歷咁樣，就會俾人攞咗嘢，你唔知。 係 好啦，所以而家咧喺人多嘅地方咧，譬如搭港鐵，我經常都試，其實都應該要咁樣做嘅。 孭前面 就係、是、啦。譬如你孭住個背囊，你逼上車，特別係嗰啲繁忙時間，你上車嘅時候，你個背囊喺後邊咧。唔知點解，經常都會俾個車門夾到嘅。 同埋你會整到人啊， 會整又會整到人。所以通常咧喺港鐵上車之前，我就會將我背囊好似阿正話崔傑同講啊，揈去前面，喺前面孭住上車。 我自己都會。 咁、這 個、 就會你自己又睇到啦，又唔使驚後邊啲人唔知點樣啦。 同埋女仔可以保護下自己前面。即係保持一個適 當 嘅 距 離，安全距離。係 啦，呢個係 第一點啦。 第一點啦。另外一樣咧就係、是，譬如未必一定係咁塞車，或者咁逼車。你去排隊嘅時候，譬如你喺銀行排隊又好，或者你去嗰啲咩商業城排隊又好，永遠都要記住，人同人之間一定有一個叫做安全距離。 嗯， 即係如果有人突然之間侵佔咗你嘅安全距離。而你係唔識嘅話咧，你自己就要警醒啦。 嗱，所以今次咧呢個樓主，我覺得佢都醒嘅，因為佢就係即係差啲俾人哋偷咗嘢啦。但係佢就係意識到，喂，空到咁埋嘅，佢就自己走咗先啦。如果唔係咧，佢即係掛住睇嘢啊，即係太入神啊，咁樣就好容易會即係唔見咗財物咯。 嗱，所以但係咩叫維持一個安全的距離啊？ 嚇！ 即个个都准则都唔同咧，当然可以上网， 1.5米 你上网可以 check 到嘅，唔知几十厘米。 哦，即系你话嗰啲 comfort zone 系咪？ 系啊 ，comfort zone 其实最简单，一只手的距离咧， 一只手， 一只手的距离，你自己就最容易度噶啦嘛。你手长咪长啲咯，手短短啲咁样啦。一只手的距离就系最安全。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好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喝，不想哭定一件馅饼嚟食，爽一爽继续翻。放空所有愿望，灯灯烟烟碎碎红黄，融融黑汤，风风花花雨雨年年，雾雾朝朝，我问有乜嘢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月之间，飘仿于生死一刹那，仍维持他的优雅。往年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沮丧。今天要冲杯茶汗，不想喝过两份西多利食，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 不知道他有没有唱出你这一刻的心声，他是张俊桥 Manson， 今天我不想做嘢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啊钟哥。 是怎样 啊，我呢真的想讲呢，我近来呢就发现了一个品种的笔呢、嗯、我是没有涉猎过的。嗱、嗯、我自己好喜欢草笔啦，屋企真的起码有几千支笔啦，一箱箱咁样啦。咁我自己呢都喜欢。 有啲笔你唔用呢会干㗎，你知道㗎啦。 我攞嚟草咋嘛。係、 嗯、 呀，同埋我每一支都会独立包装佢、 嗯。 有啲真係十几年后拎返出嚟呢都写到㗎。同、 嗯、 埋我发觉原来呢我低估咗笔嘅升值潜力。我好记得以前呢细个我諗小学一二年班呢买当其实十蚊嘅一支笔咧，我最近见到系炒到五百几蚊一支嘅， 咁、嗯、所以纸噶， 都系某个 诶，有卡即系卡通人物， 卡通人物啦，系、嗯、啦，某个卡通人物。 有冇人接货先？即系有价冇市系冇用嘅。 即系话成十几万嗰对波鞋。 系啊，你浪到咁高，点知冇人要？ 我怀疑系未必人接，因为咧原来香港咧都有啲专系卖二手笔嘅地方，嗯、即系嗱二手，譬如钞票啦、邮票啦，或者啲绝版嘅限量版嘅嘢，就好多啲铺头啦。咁、 嗯、 我咧之前就发现咗咧旺角某一个嘅街道上面咧有一间细细嘅铺头咧，原来佢有一个角落咧系专系卖啲绝版嘅佢唔系净系卡通或者动漫嘅、嗯，而系譬如啲笔啦。咁佢有一格咧，我好少见佢有一格系卖笔嘅。咁、 嗯、 你就会见到好多儿时咧，譬如你自己或者同学见到用嗰啲譬如笔盒啊， 嗯、 或者系某一啲公仔嘅笔咧，可能咁啱先嗰个年度咧系出咗啲特别版，又或者系咧好少出嗰啲款嘅，譬如你支笔可能来来去去都嗰几种啦。就算你话有公仔嗰啲咧，来来去去都系可能而家多用笔啊，因为就而家多咗啲擦得甩嘅笔啊。咁但系个款式咧，来来去去都系咁上下，千篇一律嘅。咁突然之间咧，有啲特别嘅款式。嗱，我好记得咧嗰阵时，我见到佢炒得贵嗰啲咧，其实当其时咧相对地买嘅时候系平嘅。因为我记得以前买笔咧，如果买公仔笔，可能闲闲地都要廿几蚊一支啊，甚至乎三十几蚊一支啦，去到即系。睇下佢機能性啦，或者睇下佢嘅公仔啦。咁我嗰陣時記得咧，炒得最貴嗰支咧，反而係我以前用最平嘅價錢買翻嚟嗰啲筆。我懷疑就係因為咧，佢嗰個嘅品種係比較少，即係少出嗰個款式嘅筆，同埋嗰個公仔咧，當其時我記得當年咧係好偏門嘅，冇、乜人中意，即係唔係好大路嗰啲冇嘴貓啊，或者某啲。 但當其時好平喎。 係啊，當其時好平，但係而家炒到最貴嘅、反而係嗰啲當其時幾滯銷嘅嘢。 但不過有時候我覺得炒嘢咧、都冇話即係能夠用正常嘅邏輯思維去諗嘅， 係、啊、 即係冇話啊佢受歡迎就應該炒得貴啲。 但呢、這個好容易理解嘅，譬如當年林慧華講嗰只咧，最平，咁即係點解啊？最多人買咯，因為平啊嘛。好啦，好多人買翻嚟，哇咁平，於是點啊？粗用咯，是但用咗佢啦，是但咗佢咁平係咪先？啲貴嗰啲啊，都唔好用住啦，咁會大家 keep 得好啲噶嘛。反而呢啲粗用嘅用完啊，咁平抌佢啦。於是乎生產完一輪之後。抌下一支，抌下一支，最後剩翻嘅就所餘無幾咯。咁、所以嗰啲咧就喺市面上咧就會係最少啦。 同埋咧，我到而家咧，即係相信咧，有啲人真係好念舊嘅、即係原來有啲人用開咗某一個品牌嘅筆咧，如果嗰個筆廠咧可能已經冇出嗰個款式啦，或者嗰個型號咧， 哇！恭喜你啊！ 依然係會係啊，佢會追翻嗰隻款咧嚟到揾翻嗰啲。咁、所以咧。我都有試過將一啲即係以前可能擺咗好耐，而家唔出嘅筆咧，就轉贈俾一啲即係中意咁樣嘅屋企人啦，或者朋友嘅。因為我覺得冇乜所謂，即係我自己又如果 OK 啦，因為通常我買嘢咧儲嘅話咧。我是會買兩支甚至三支嘅、 哦，即係最正常儲嘢嘛，一支咧就我嚟用嘅， 係啦，一支我嚟擺嘅， 一支我嚟真係擺櫃桶 後備嘅。 我諗中哥你可能有啲都係咁，你明白啦。咁嗱，最近咧我見到有一個咧叫做日本地道新出嘅筆咧，我都諗緊啊，好唔好買支翻嚟試下，到底係點嘅樣咧？佢話説咧就係話日本咧四國咧，即係你知道好多出產一啲海產啦、啊，同埋一啲魚生類。咁魚生類咧，你好多時睇嗰啲日本片嘅時候咧，咪話劏開嘅時候，可能偶爾會發現啲寄生蟲嘅。 劏一條魚啊嘛， 劏一條魚係啦。咁咧 佢哋就真係幾有呢個商業頭腦嘅。日本呢就其實好流行呢一啲叫做手作筆嘅。我之前都買咗好多，譬如係有啲公仔啊，或者有啲嘅珠仔啊、閃粉啊，甚至乎係壓花呢，就鍾意擺喺個筆管裏頭、然後呢就塞返埋佢咁樣啦，即係好多呢一類型嘅。咁近來呢就多咗一種呢叫做海獸胃線蟲原子筆。 即系嗰只寄生虫啦，就叫做咩啊？海咩胃线？ 海兽胃线虫。 哦， 佢就将我见到钟哥个样。 咪先，即系嗰条虫系 真 的，仍然有即系未挂。 嗰条虫系有生命力嘅，佢就将嗰条虫咧。 系嘛？ 嗱大家知唔知道我讲紧日本边啲压花原子筆先？佢咪中间有个空心嘅管嘅？ 咪有啲咧贵啲牌子就摆啲水晶落去嗰只咧，即系总之佢有一半咧 系 透明 嘅， 系啦， 即系个桶仔咁，你就可以自己摆啲嘢落去嘅。嗰啲即系你中意摆咩都得啦。咁日本咧就有一种咁样嘅新兴嘅筆。话咧就将一个生勾勾嘅呢个海兽胃线虫咧，就摆入去个原子筆管里头。 好癫喎！ 唔得喎，冇用啊，冇用啊！谂下谂下， 会焗死系嘛？ 系咧，惊嚟冇意思。嗱，一来你嗰个筆管咁细，佢放条虫落去， 佢唔系一条系嘛？佢一条咋？ 一柱咯，我见到 一扎 咯， 系咯， 我数唔得 一柱。 唔紧要啊，一条又好，一扎又好，跟住佢食咩啊？冇嘢食就死噶啦， 系啊， 咁咪即系以后里边嗰个你摆出嚟，唔系你唔系话 标本咯， 喂，好新鲜，好新鲜，即刻买喂，仲喺度嘅咁样，你唔会咁样卖噶嘛？你运得出去市场摆喺度，其实隔咗一段时间佢冇嘢食，已经唔喺度啦。 我又真系唔知呢啲寄生虫去食咩嘅，平时即系我唔知佢寄生咗喺啲鱼度，佢系点样维生嘅？ 佢 都 系食鱼里边 嘅营养， 嘅营养啊嘛，你都冇。 咁有啲人就话啦，因为呢啲原子筆嘅结构呢就其实好似一个樽仔咁嘅，佢可以打开个盖嘅。 即係打开喂嘢俾条虫食。为咗务求佢继续喺度咁样啊。 係啦，有啲人就话系咪要咁样去处理呢， 即係话你嗰啲卖筆嗰啲老板就真係弊家伙啦，又好似卖鱼咁样。喂得喂够钟啦，做咩喂过去喂筆啦，唔做咩喂筆咁样啊。喂落去， 系啊，即係有啲人就话系咪要咁样先至可以 keep 住佢有嗰个生命力呢咁样。 好似好多餘喎呢一樣。 嗱，我創意呢範嘢咧，完全從來都冇懷疑過日本人嘅創意嘅。咁我想問一下呢、這個口味方面。大家接唔接受到咧？ 買得定還是滯銷 咧？又或者佢個定價係點樣？定係純粹搞下笑 嘅 咋？ 我發覺咧，呢個世界真係咩都有人買嘅。嗱，通常呢啲筆咧就圍到大概200几蚊港紙一支啦。 哇！200几蚊買條蟲， 買一大蟲係啊！ 係啦，翻到嚟仲要唔知點處理佢嘅。 係 係啦，又唔知道之後到底如果佢真係冇喂佢食嘅嗱，因為冇人試過一段時間，因為新嘅呢個唔知道， 即 係 佢仲在生，存在生。 而家現售嗰啲都。仲再生嘅影出嚟吓，但系唔知到底买咗翻去之后嘅售后到底要点样处理呢？唔知道有冇人买过，亦唔知道到底之后嗰啲人嘅用家分享系点、 即系你买完支笔即系点啊？买埋啲菌俾你，等你喂佢咁 样。继续接种工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批评。中国和俄罗斯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对缅甸军政府实施武器禁运，但对两国的做法并不感到意外。博雷利在社交网站表示，全世界正是惶恐地看着缅甸军方暴力镇压人民，认为缅甸的地缘政治竞争令达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欧盟正准备对缅甸实施新一轮制裁，但是博雷利说，如果缅甸恢复民主，欧盟会加强与缅甸的经济联系，包括加强贸易和投资。日经平均指数报29,795点，升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28美元，卖出1,741.3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8，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4，人民幣6.554，英磅對美元1.371，歐元對美元1.19，澳元對美元0.76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

影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阿欧， 早晨温生，不如咧，今日我哋就由啊呢个美国嘅通胀开始讲起，好嘛？ 好啊。咁啊，通脹嚟講，我咧喺美國咧就開始咧，我哋見到咧就有浮現嘅跡象啦。嗱，喺上個星期五，美國咧就公布咗三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咁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按月按年咧就分別咧就上升1% 同埋4.2% 嘅。咁佢按年嘅增幅咧，可以話咧係自2011年九月以嚟咧，即係話近十年以嚟係最嚴重噶啦。咁我哋記得咧喺二月份咧呢個數字咧都已經係高企咧係2.8%，一啲都唔低噶啦。咁所以嚟講嘅話咧，喺今個星期二美國公布嘅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嘅數字咧，就將會甚受市場嘅關注啦。咁據彭博嘅估計咧，美國三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咧，有機會按年咧就係增長咧係2.5% 嘅。咁而當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之後嘅核心嘅年通脹率咧，有機會上升1.6% 嘅。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就提防咧市場咧會對美國嘅通脹嘅憂慮將會重現啦。因為唔好忘記聯儲局所定落嚟嘅通脹個目標咧係2%，咁如果去到2.5%咧，就真係好犀利噶啦。咁到期時咧有機會咧可能會推高個美國嘅債息率啦，咁同埋咧亦都會咧係對個股市不利啦。咁但係咧，當個債息率上升咧，反而係會對美元咧係會有利噶。咁而為咗降低市場對個美國通脹嘅憂慮嚟講嘅話咧，上個星期四啊，我哋見到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就已經係率先咧就為市場咧就派定心丸嘅。佢當時咧就講咩咧？佢就話咧受到個疫情嗰個影響啦，咁啊供應鏈咧都仲未回復嘅。咁呢方呢個咧係導致咧個物價上升嘅最主要嘅原因。咁啊鮑威爾咧就認為咧而家嘅通脹嘅情況咧即係屬於短暫現象嘅啫。即管等我哋睇下喺今個星期美國公布嘅通脹數字有幾大，同埋咧。公布完之後嚟講嘅話市場係咪真係接受鮑威爾嘅解釋啦？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個主要嘅重點咧，就喺聽晚美國公布嘅通脹數字身上啦。 通脹咧，其實喺新興市場咧已經非常嚴重咯，或者亦都有一個嚴重嘅趨勢出現咗，係咪啊？ 冇錯啊！咁其實咧，我哋唔好淨係睇歐美國家，我哋睇下其他國家。咁如果你睇南美最大國巴西嚟講嘅話咧，上個星期五咧，佢哋已經係公布咗三月份嗰個通脹嘅數字，咁個年通脹咧就係高企6.1%，相當之誇張，係過去四年裏面咧係最嚴重嘅通脹嘅數字。咁我哋記得佢嘅二月份嘅通脹數字咧都唔低噶啦，都已經去到5.2%噶啦。咁啊唔好忘記喎，巴西早喺上個月即係3月17日咧已經係加息咗0.75%噶啦。咁但係咧明顯咧加息咧都阻唔住咧嗰個通脹嘅上升啦。咁啊巴西央行咧今年嘅通脹目標咧就係3.75%嘅，咁但系咧就容许咧有1.5%嘅个差距喺度，1.5%嘅差距，咁亦即系话咧，巴西今年嘅通胀最大嘅容忍度咧就系5.25%嘅，咁但系咧而家咧巴西嘅通胀已经去到6.1%啦，咁即系话已经系超越咗佢个5.2%嘅个容忍度啦，咁所以咧就即管睇下咧，就巴西央行跟住嚟又会唔会继续进一步加息啦？ 嗯，咁啊，成日喺啲地产铺门口咧都有一句叫做买楼防通胀嘅，咁究竟系咪咁咧？都真系不得而知，不過相信咧唔少香港人咧對英國嘅樓市咧都有興趣。今日咧温生咧都想有一個報告同我哋去分享下。 冇錯啦，因為咧我知道大家咧就都好關心英國啦。咁啊睇翻咧就英國嘅按揭公司 Halifax 啦，咁佢嘅最新嘅調查報告顯示咧，當地咧三月份嘅平均嘅樓價咧按年按月咧就分別上升1.1%同埋6.5%嘅，個升幅比我哋香港係仲要顯著。咁佢嘅樓價個年增長咧，係過去咧可以話係四個月個係過去四個月裏邊咧係最強噶啦。咁啊，英國咧三月 的楼价呢就再度转强呢，最主要是因为英国财相呢在三月的财政预算案里面呢就宣布啦，咁将原先的本来在三月底结束的削减买楼印花税的计划呢就延长到今年九月份。咁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咁所以呢就刺激起呢个买家呢就再度呢就入市买楼啦，咁同埋呢推升咗个楼价嘅。咁而据 Halifax 讲啦，咁而家呢喺英国一间嘅平均嘅楼价呢就係254,606英镑一间嘅，咁一啲都唔低㗎。 咁大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以参考一下啦。咁今个星期美国呢仲有好多嘅金融机构呢会率先公布第一季嘅季度业绩喎，係咪？ 冇错啦，咁呢就喺今个星期嚟讲过呢，我哋要密切留意住个美国嘅业绩嘅公布啦。咁而係率先公布嘅业绩嚟讲过呢，就是、一啲嘅金融机构大型银行嚟㗎。咁就位于特朗普推出嘅减企业税嘅方案啦，咁市场估计呢美国嘅企业嘅首季度嘅业绩呢就将可以就大幅增长啦。咁而据路透社估计咧，咁啊标普500大企业嘅首季嘅平均嘅盈利咧，就有机会咧就按年咧就增长24.2% 嘅。咁情况点样样咧？喺今个星期咧，我哋睇一啲大型银行公布出嚟嘅业绩咧，就可以略知一二啦。 今个星期咧，仲有一个数字咧，非常值得关注，就系、是、中国咧会公布啊首季嘅 GDP 数字啊。呢、这、一个温生又点去预测咧，同埋要点睇咧？ 嗱，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个重点在哪里呢？就因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可以说是全球经济的引擎，我们看到它的经济增长都一直都 很快。究竟它在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有多大呢？大家都相当关心的。而根据路透社的对市场 的统计，就现在市场估就说就在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按年比就可以有是 18.2% 的增长，咁如果熟实嘅话咧，就比第四季嘅 6.5% 嘅增长咧就仲要劲嘅。咁当然啦，你听到好似十八好似好犀利，咁但系唔好忘记，如果你按年比咧，上年嘅第一季度咧，就中国啱啱就遇上咧嗰、那个病情、那个疫情啦。咁所以咧就解释咗咧点解按年比咧个增幅系有咁大嘅，最主要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拜拜。 拜拜。 Hello， 我是 Alice 刘雅丽，大家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一定要收听晨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昨日公布啦，呢个领取呢个电子消费券啊嘅支付工具啦，有四种咁啊。问下啲拍档，钟哥最后先答啊。 我唔使问我， 拎部电话出嚟，我哋即刻帮你。 你先冷静啲先，呢位呢位 钱嘅嘢，钟哥， 你冷静啲。 呢位长辈，等等先， 唔系500蚊啊， 系5000蚊啊。你唔识都要学啊，同埋咧要。点解要将呢个优惠放送出嚟？要讲出嚟咧，就系、是、你都要帮屋企嘅长辈去 download 呢个 app，因为佢可能冇呢啲支付工具噶嘛。 系， 即系譬如以我屋企爹哋妈咪为例，佢哋真系冇。咁你话，哎，帮我买啲嘢落去，佢仲系咁噶。喂，唔够油啊，落街帮我买支花生油翻嚟。 俾张100蚊纸你。 系啦，佢就俾几十蚊我，我仲系做紧呢一样嘢。 哇，你咁样都要打斧头啊？ 我打斧头啊？我唔知噶。 100蚊买支油啊，仲唔系打斧头？哇！你真 我有找钱嘅， 找翻钱，找翻两毫子， 但系翻落自己袋度， 99.8， 唔紧要啦，左手来右手去啫。喂，但系咧呢、這个支付电子消费券，问下林慧同埋小白啦，有冇呢四个 app 咧？嗱，即系要讲啊，你唔讲呢啲人唔识 download， 唔识 download 攞唔到个5000蚊嘅消费券嘅，要一系你就派现钱系咪先？咁啊有呢个八达通。同埋呢個拍住相，仲有支付寶香港。嗱，支付寶係有香港嘅版本同埋內地嘅版本。你打到內地嘅版本係攞唔到個5000蚊嘅消費券。你打到支付寶後面寫住香港兩個字，仲有呢個 WeChat Pay，WeChat Pay 都係，即係微信錢包都有內地嘅版本。但係今次咧要 download WeChat Pay HK。 咁先可以搞得到啦，系、哦、啦、嗯，有冇呢啲支付工具咧？两位拍档， 我全部都冇， 吓、啊、你全部都冇， 系啊， 八大通有啦，八大通有嘛？ 手机版嘅八大通， 我真系冇， 哦， 系啊，我真系冇， 唔好意思，一定要系手机版嘅八大通， 好似系， 系佢张卡都得嘅， 因为佢存入去啊嘛，系咪先？ 咁样啊？ 如果手机版嘅四个 app， 我以上真系冇，系、啦， 唔紧要啊。你咪 download 翻佢咯， 系啊， 好易搞啫。 唔系，但系跟住我就下一步已经谂紧啦。咁我 download 嘅时候，我就要首先了解一下呢四个 app 到底可以喺边啲地方度俾到钱至得噶。如果我入咗是第一个，我都唔识用噶。 我咁唔系，咁你好简单，譬如八达通为例咁，你正常嗰啲 搭车 系搭车，以至有好多 超级市场啊， 层面系啊，呢个一定可以用得到嘅。呢个最家常便饭嚟啊嘛。小白齐唔齐啊？呢四个 我唔齐啊， 系嘛？ 其实我得八达通嗰个 app 嘅咋，系啦。咁就 系 八达通个 app 可以直接。在电话那里增值的嘛、 嗯、 但是 我有时候会去譬如街市呢，有很多街市的档贩都问我有没有那个 WeChat Pay、香港那个嘛， 那么厉害， 那个我没有的， 扫一扫个二维码、 那个我没有的，跟着我试过有一次、因为他那天说有优惠嘛，那些贪小便宜的人就真的download、但我又搞不定， 用现金就没有优惠、 是啊， 你要用那个 用 app 消费就有了、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中哥、 是啊 但八达通就没有那些优惠，那我那次试下download失败了，不知道为什么、搞来搞去都不明白，就放棄咗啦，都係用翻八達通。 小心啲啊！如果咪好似阿歐個阿爸咁樣啊，$100買支油嘅要， 係啊，所以快啲登啊！如果咪要俾現錢啦。Kitty 咧，Kitty 多唔多啊？呢啲 我唔多喎，我八達通都仲未聯繫我手機喎。不過好彩我見到咧，佢就話唔需要登記新卡，又或者係轉用個人八達通嘅。我初初都話：，死啦！如果佢即係入錢俾我，係咪要轉一張個人八達通咧？咁佢話原來都唔使嘅，即係用翻你自己手上嗰張都得嘅。 咁佢點樣入嗰$5,000消費？就是拿去登记咯，喺个网站 跟个 number 啊，跟个 number 咯，系啊，咁样咁啊，财爷就话咧，暑假就会接受登记啊，咁样咁啊，呢、 這 个系啊，呢个叫电子方式去发放啦，咁啊， 四月啦， 等多阵啦， 心急啊嘛， 你谂定买咩好过啦， 差唔多， 我系急大家想急嘅嘢啊嘛， 谂定买咩咧，都有啲小市民咧，即系有啲报章又做咗报道，今日几份报章嘅头版都讲消费券啊， 买乜嘢咁样， 系买乜啊，咁啊，市民咧就期盼咧就买呢个新嘅电器。 系啊，我都系咁谂啊！我第一样嘢 系电器好似最好、 我本身想买个风筒，因为 劲嗰啲， 劲嗰啲 乜神， 有几千蚊， 而家有$5,000，之前唔舍得买，即系而家到好似抽奖咁样。 如果我拎住嗰个$5,000入咗去我八达通入边，咁我每一日搭车都走佢又得啊？定还是我一定要买啲大件嘅嘢噶？ 嗱，所以我谂你要睇翻个商户接唔接受咯，因为如果有啲商户佢唔接受，你话八达通去过几千蚊嘅，咁可能你睇下系咪第二啲 app， 即系头先。有提到的他会接受咯，咁、我谂你都要考虑下，系嘛？ 系啊，同埋要帮啲屋企人登记翻啲号码先攞到个。 其实咧，点解政府要俾呢啲钱你咧？系、想促进消费， 系 唔系促进交通费？所以你要分清楚。 交通啲费用都好高啊，仲个系咪？ 交通费你平时都会用啊嘛，你平时一定要用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消费上嘅嘢咧，可能我系见你近排喂。大家都守緊、不如勒住先啦。咁而家唔係，有幾千蚊買個風筒先，即係嗰啲就消費。 咦、咁我咪可以買部豆漿機或者買遊戲機咁咯？ 可以啊， 係 咯，有得諗咯。 不過咁樣啊，我突然之間諗到就係話，你都唔一定要入落嗰個 app 咧，佢係即係接受嘅，因為始終佢就真係俾咗$5,000你啊嘛。咁、你$5,000，譬如你入咗個八達通，用咗落第二啲嘢嗰度，咁你其實自己都可以簽卡㗎、即係我意思，你成個資產啊，都真係多咗$5,000噶嘛，即係唔一定要直接喺嗰個卡嗰度碌走啊嘛！ 咁當然，即係上網上討論區仲有一啲方法嘅，你可以將嗰啲消費券入落一張八達通，跟住再取消翻張八達通咁樣，唔、知有冇 cashback 啊嚇？嗱，呢個都係網上嘅 方法，好迂迴。 攞錢係辛苦噶啦，唔辛苦邊得世間財啊，鐘哥！ 好忙、啊，我都係俾$100你， 我都 幫我 買 自由啊！ 我都好忙，每日嘅生活都好忙，好努力。不過嗱，鐘哥係時候啦。 咩啊？ 攞个手机嚟， 好容易啫， 唔得，唔可以，点解咧？ 翻过啲 啦，我个人嚟讲咧，好嗰啲老土或者叫迷信啊，即系我最近都好 down 啊个人，你仲叫我 download 啲嘢，你仲嫌我唔够 down 啊？仲要 down 几样？ 不过有样嘢要留意，即系佢唔系一次过俾$5,000嚟噶，即系佢分期发放噶，所以呢个都要大家留意。 依家研究紧，研究紧，究竟系一次定系还是分五次？好多人都话一次嘅， 希望咯， 因为一次唔使搞咁耐 啊 嘛， 系咯，五次就每次$1,000咁样。 你每次一千， 你點樣買到個風筒咧？你買個風筒幾千蚊㗎？ 分五個月俾。 咁我買部遊戲機都仲要分期喎。 分期付款。 係啦，林慧咪講得啱咯。 但係嗰間商户接唔接受到分期付款先？分期付款好多時候都捆綁咗落去信用卡㗎嘛。呢四個支付工具都冇借貸嘅功能。 係咯，如果八達通嘅，咁佢又俾唔足我，咁我點買遊戲機？搞唔掂喎。 咁你自己墊住出嚟先咯。咁佢你始終都會收得翻個分期五千蚊嘅。 咁咪即係先使未來錢。好似唔啱喎， 唔得啊！中哥唔好教咁样教啲人。 咁你唔好买游戏机， 唔系咁你咪等到第五个月先买咯。 啊，又啱。 喂，咪先，会唔会过期嗰啲钱？ 嗱嗱 ，Barbie 讲得啱 ，Barbie 真系讲得好有道理。 但系会唔会过期嘅先？ 真系讲啦，几个月勾咗。 等等，但系小白都讲得啱，因为而家其实佢咧就话派发嘅期数啦，每期发放嘅金额啦，同埋使用嘅期限咧，佢都系稍后公布嘅，即 系 有可能佢有期限嘅，即系我唔知道你等。等到即所有钱集齐晒，或者全家嘅钱都收齐晒， 第一个千蚊已经过期啦， 系啦， 会唔会咧？咁呢个就要再留意翻佢迟啲公布嘅详情啦。 等佢公布先， 到时啊捉到林慧头先讲嗰支笔啊， 嗰支虫笔。 但系钟哥完全冇谂系嘛，都系得几一张算啦，系 得几一张啦。 你会买咩啊？如果俾五千蚊消费券， 食咗佢， 食咗佢， 即刻食咗佢。 同边个食啊？ 同你哋食啦，梗系。 我都是一个坏拍档， 食咩好啊？ 谂 定先啊！ 笃鱼蛋笃足五千蚊，其实都挺好，我自己觉得，即系可以希望透过呢消费券咧，帮助到啲小商户嘅，其实都系有一個咁嘅諗住嘅循環啦，咁啊， 其實而家咧即係譬如你就阿歐仲話睇個報章報道咧，而家市民最想消費嘅板塊，學咗呢個字眼啦， 好嘢好嘢， 最想消費嘅板塊，除咗電器之外，仲有啲咩想買咧？ 哦，都係電器同埋好似鐘哥咁樣講啊， 都食咗佢， 係啊，去餐廳食咗佢，咁啊多啲去幫襯，咁啊期待呢個計劃咧都可以受惠到一啲叫做連啲粉面鋪都可以搞得到，即係有啲小市民話，即係好簡單，譬如你話喂咁其實冇諗過要。要食大餐或者龙虾包鱼样齐，食下鱼蛋粉都好啊。咁你鱼蛋粉五千蚊，其实都够你食一个月噶啦。即系鱼蛋粉铺唔系净系食鱼蛋粉，你应该知道我讲紧啲乜嘢啦。即系有鱼片河啊， 即系你系咪即系要数啊？牛腩面啊， 牛杂啊。 喂，其实你真系哦，旧时咧可能啲员工咧都系员工餐噶嘛，啲老板咧都话，啲员工不如你都用下啲消费券啦，咁 即系帮衬翻自己铺头。 但系啲面档要快啲装翻部机收钱先。 系啊，啲电子支付啊， 其实呢一个都系有一啲评论出嚟都话逆向都推动翻个电子消费嘅。其实香港 都系嘅， 电子支付个市场入边都真系落后咗少少，喺个成个大中华地区以至成个亚洲地区啦。咁希望我哋都行翻前啲，因为我哋都好中意用钱啊，好向往用嗰啲实体钱嘅感觉嘅。咁希望即系大家多啲走向呢个虚拟市场啦，咁啊令到啲商户又用得到，咁啊即系市民又可以享受到一啲消费嘅福利啦，咁样。总之有钱用就开心，不过那些条款和细则就自己上政府的网站那里认真看清楚了。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十二日是一年的第10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63日。1961年四月十二号，前苏联太空计划亦是人类首次载人太空飞行任务，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发射升空。东方一号是由谢尔盖·科罗廖夫和克里姆·阿里耶维奇·克里莫夫设计，加加林乘坐的太空船在108分钟内环绕地球一次，回程的时候距离地面7公里，东方一号将它弹射出来，太空船和太空人各自张开降落伞，安全返回地面。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外太空的人，亦是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4月12号出生的朋友善于社交，随时随地可以感知大众的情绪，会投资心力在社会或团体事情上，非常乐意当同事或朋友的发言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充满挑战的冒险旅程有没有兴趣参与其中？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在不同领域有所突破，是因为想挑战自己， 还是只是想战胜别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梨木树发生怀疑纵火案，事发在昨晚近十一点，荃湾梨树路翠树楼一个单位对开地面有被烧过的痕迹。58岁户主报警，经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列作纵火案，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谈及台海局势，他说美国关注北京政府对台湾采取越来越强的侵略行径，导致台湾海峡紧张升温。他警告任何人试图以武力改变西太平洋的现状将犯下严重错误。布林肯说美国长期遵照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和维持西太平洋和平安全。布林肯被问到如果北京当局对台湾有所行动，美国是否会采取军事回应，布林肯拒绝回应假设性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亦是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布明确向中方作出的承诺，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抵达以色列访问两日，除了加固两国合作关系，亦承诺共同推进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奥斯汀是总统拜登上任后访问以色列的最高级官员。他说作为美国主要战略伙伴，两国的双边关系是区域稳定和中东安全的核心，华府会和以色列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利益和优先事项。他强调两国结盟关系牢不可破，美国亦将持续密切磋商以確保以色列軍事優勢和強化國家安全。以色列國防部長今次說，以色列將與華府合作，確保任何新協議將保衛區域安全，防止區內出現武器競爭。奧斯汀之後還會到訪德國、布魯塞爾的北約總部和英國。英国的新冠疫情逐步缓和，英格兰地区再度结束封城防疫措施，由今日起进入第二阶段的解封路线图。重开非必要店铺，发型屋、健身室可以重开，酒吧和食肆只限开放户外部分，室内餐厅最快要到下个月17号，视乎疫情决定是否重开。首相约翰逊提醒民众外出时仍然要做好防疫措施，要洗手和戴口罩。他早前说英国民众的国际旅行最快可以在下月中恢复，但他建议民众要保持谨慎，暂时不要预订夏季海外旅游计划。英国在星期日有7名患者死亡，是去年9月中以来最低，新增1730人确诊，较一月的高峰少90%。目前已经有3200万人完成接种首剂疫苗，接近750万人完成接种两剂。日经平均指数报29762点，跌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56美元，卖出1742.2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68，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3，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日间大致天晴。 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太子道东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彩虹道对出。重复一次啦，就是太子道东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彩虹道。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只系近住后面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后面咧黄大仙中心嗰段仍然都系挤塞，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都有龙尾的，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咧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咁讲翻路面情况啦，喺港岛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大口环道呢一段咧，亦都车多，排到去摩星岭道。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挤塞，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仲系车多。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奇德尊新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本地漫画。唔少香港嘅朋友喺成长嘅过程都会接触到漫画嘅。好多时我哋睇嘅漫画都系来自日本， 咁但係其實本地亦都係有好多出色嘅漫畫家，製作咗好多脍炙人口嘅角色以及係故事嘅。而其中一套長壽嘅香港漫畫，由60年代開始到到而家，你都可以喺書報攤嗰度揾得到，佢就係老夫子啦。其實老夫子可以話係一個跨世代嘅經典嚟嘅，因為無論喺任何時代睇老夫子，雖然佢嘅故事呢就係可能發生喺60、70或者80年代啦，佢裡面所探討嘅問題呢到而家我哋都可以睇得津津有味嘅。佢裡面會講一啲社會嘅問題，或者係一啲民生嘅議題，譬如話盜竊啊、貧窮等等。而相信好多讀者呢都會好記得嘅，就係老夫子每一個嘅故事呢都會用四字詞嚟到做佢嘅題目，譬如話惡有惡報、原來如此、自討苦吃，同埋好多朋友都一定會記得嘅耐人尋味啦。而另外一本四格漫畫，對於一啲八十後嘅朋友嚟講，可能都會有啲印象嘅，就係、是、牛仔啦。呢一套由黃思馬先生所創作嘅作品，就由70年代至到80年代嘅時候呢，喺香港嘅報紙嗰度有刊登，以及有出佢嘅單行本嘅。黄丝马用简单的线条刻画出牛仔一家人的故事，主要呢就是讲述父子之情的牛仔和契爷之间发生的搞笑故事，有阵时再加上妈妈以及是小狗来到去客串。值得一提的就是，如果你有看老夫子的话，耐不时你都可以在老夫子的作品里面见到，就是有牛仔的契爷在里面都有客串的。相信这个亦都是香港漫画较早期的 crossover 来了。 在港香港漫畫叫港漫嗰啲咁樣咧，你睇得多唔多啊？大家 老夫子我有睇嘅細個，因為 你都會睇一睇啊， 都會睇一睇啊，因為我都係即係我哥睇咩我睇咩嘛，咁啊錢又唔多，咁佢買一本翻嚟大家一齊 share， 咁我都記得老夫子係細個算比較睇得多噶啦，因為簡單啊。 四格 字又不是多，你大概都 get 到它的意思。后来我还记得好像有出到彩色，即是初初看就是黑白啦，后来有出到彩色的。如果你问我最深刻的呢，我记得都有一个的，即到现在记得，即是老夫子就成日都做一些搞笑的东西啦，或者哈碌的东西啦，追巴士，架巴士到了，他哎呀死了，追巴士啊，走了，追。跟住四格之後咧，到公司咯，我咪追到嘅時候已經翻到啦，咁樣，所以其實都 耐人尋味啊， 耐係啦，即係佢有幾四字成語耐人尋味，哦，原來如此咁樣咁樣噶嘛， 係咯，其實我細個睇嘅時候，咩係耐人尋味咧？耐人尋味係咪接近個意思係同無題係冇分別嘅咧？ 差唔多啦，無題就無題咯。耐人尋味即係跌落，原來 點解 咁嘅咧？咁樣啊？ 因為老夫子我細個最早接觸嘅時候咧，就係剪頭髮嘅時候，髮型屋咧，咁即係見到大人就睇八卦雜誌，小朋友咧就俾本老夫子，你一打開裏邊有好多頭髮碎嘅。咁跟住咧，我就發覺啊，睇多幾期咧，佢點解啲嘢好似之前睇過咁嘅咧？佢嗰陣時 你 好似個個禮拜出㗎、以前而家。 但係佢真係個本嚟㗎、因為髮型屋唔會跟得咁貼㗎嘛。 個封面唔同。 一本睇兩年。 係啊係啊。 因為我試過連續買幾期，跟住我真係比較，點解有啲又返出嚟嘅呢，即係佢會有唔同嘅方法嚟到去組裝嗰本嘅老夫子。所以我成日好懷疑呢，究竟有冇新嘢嘅呢。 唔緊要啦，加深記憶啫，當係。 溫、故之身，即係又係其中一個漫畫嚟 嘅。老夫子里边咧，我有一个角色，我就好印象好深嘅， 陈小姐 啊，唔系啊，嗰啲死飞仔啊，即系必定系嗰个爆炸头好大，即系 个飞机头系嘛？ 唔系飞机头啊，好似啲好大啲黑人好中意嗰啲爆炸头咧，咁大个发型，跟住咧个人好瘦嘅。喇叭褲揸住把，一定係揸住把短刀仔，嗰啲叫死飛仔噶嘛。 啊，同埋睇唔到對眼噶嘛，好多 時。係啦係啦，就係呢一個咧，我就最印象深。 係嗰陣時我睇咧，我仲記得咧，我媽話嗱，你睇老夫子咧，咁就最緊要你留意一下，譬如有個靚仔，我即係邊個啊？秦先生， 秦先生 係啦，咁啊同埋陳小姐，咁啊跟住最好笑嘅就係成日老夫子咧就想追求陳小姐。咁陳小姐最後情歸何處，仲係冇講到，故事係冇推進噶嘛，永遠都係停留喺嗰一個關係裏邊，係咪？最緊要啊，就係老夫子同阿大番薯嗰個嘅組合啦，即係呢個最為人熟悉。我細個記得好似都有睇過，老夫子有做過啲嘅動畫嘅， 有 電影都有啦，真人版都有。 最早嘅七彩卡通老夫子啊嘛，叫做真係個電影名嚟噶嘛，係講咗俾你聽咯，七彩嘅卡通。 老夫子 讲晒， 我记得系有水浒传咯，咁、就系、是、玩呢个水浒传就系话啊嗰阵时就玩穿越咯， 嗯、 啊老夫子去到呢一、這个嘅水浒传嘅世界里边就同阿武大郎啊、武松啊同埋 Mr. Simon 咯。 真人版嘅你哋都睇過啦，阿婷芝同阿霆鋒同阿柏芝嗰個啦， 係啊， 但係嗰個老夫子咧就係電腦特技嚟噶嘛，仍然係用翻老夫子個樣 卡通嘅， 卡通啊嘛。但如果粵語長片時代咧，都拍過老夫子與大番薯嘅，就揾真人飾演嘅。嗰陣時做老夫子嗰個演員就叫做高老全，咁做大番薯嗰個好似如果我冇記錯佢個藝名，好似真係叫做矮冬瓜嘅。 好似仲係咪做咩西瓜跑定係？ 西瓜跑好似我記憶裏邊就冇啦。阿秦先生嗰個演員就好似叫做張聰，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即如果有記錯就大家糾正翻我啊。 啊，不過嗰陣時我真係睇翻一啲粵語長片片段，即系佢都跟得几足噶，嗰啲造型啊，各方面啊，咁但系咧，即系始终我觉得有阵时咧，你由2D 嘅变做去立体，即系真人版又好，卡通又好咧，硬系个感觉系怪怪地嘅，即系都系接受唔到嗰、那个，即系我觉得嗰样嘢留翻喺漫画嗰度，好似最原汁原味咯，都系。 如果你话要数经典，就当然系老夫子啦，但系另一个经典或者多人睇添，多人话题讲嘅就当然就去到风云啦，即系或者系华英雄、中华英雄啦呢、一类。型即或者龙虎门啦、 小流民 啦呢一类型啦，即会比较多啲当时嘅年青人中意睇，因为你始终每一个年代都有嗰个年代嘅产物噶嘛， 系 嗰阵时嘅譬如八九十年代觉得，咦睇老夫子剪头发先睇嘅啫，佢哋会睇一本，我要将嗰本可以卷埋摄喺裤后袋嘅，咁你唔会卷一本老夫子喺度噶嘛，有啲奇怪，咁就卷住一本。中華英雄或者一本《龍虎門》咧，咁就唔同啦。 係，我記得我哥都有買喎，即係去到嗱細個我哋就即係兩個就睇《老夫子》啦，跟住去到即係青春期少少，即係中意動漫嘅時候咧，佢就有買到呢啲《風雲》啊、《中華英雄》啊咁樣，因為嗰陣時又拍咗電影啦，即 係 鄭伊健同埋郭富城咁樣，咁然後嗰一輪咧又真係即係帶起咗個熱潮，我諗電影好大程度上幫到手嘅，然後大家咧去到动漫节嘅时候咧，就抢嗰啲刀刀剑剑啦！ 哇， 真系犀利啊！ 我要开另外开一集讲啊，究竟你嗰啲兵器而家仲放喺边咧？而家 系我知道我哋有同事都仲收藏紧。 再生锈嘅刀都有锋利嘅一日，要攞翻出嚟睇下嘛？ 再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啊！ 唔系啊，我调翻转讲， 即系幽默嘅啫你。 好似老夫子咁咯， 就係即係耐人尋味啊！咁當然咧，你話再而家近期啲嘅，有好多我都即係唔好意思啊，我都可能脱咗節啊，同而家嗰啲漫畫咧，我都仲係停留喺譬如話古惑仔啊，即係嗰個年代睇嗰啲漫畫，香港式嘅漫畫嘅。 喂，咁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幾套咧，都真係有電影咧。是令到成件事会再发得劲啲，即是譬如你话古惑仔又系啦。 系噶系噶，咁但系当然睇下套电影系咪真系好睇先。 嗯， 嗱，如果套电影唔好睇咧，其实就送佢一程。 有冇啲咁样嘅例子咧？头先噏嗰几个都好似真系帮到手啊，即系你话中华英雄啊， 好似 龙 虎门嗰套真人电影就争啲啲嘅， 即系冇咁大回响， 系嘛？但系啦，冇嗰阵时风云嗰啲咁劲嘅。 其实呢个咧，呢、這个就真系我就觉得。套電影有少少喺個造型上咧，冇辦法攞到個神髓嘅。 你話啱啱 龍虎門啊， 龍虎門 甄子丹啊嘛，同埋阿謝霆鋒，仲有阿余文樂啊嘛。 嗯、 好啦，龍虎門最出名嘅造型係乜嘢嗰條關刀眉啊嘛，好粗嘅眼眉啊嘛，你點樣將佢擺落個真人裏邊咧？係擺唔到噶嘛。 係， 即係一個咁粗眉嘅人，你行出嚟。即係個髮型，我覺得係 O K 嘅，因為嗰啲都係七十年代髮型啊嘛。但係嗰堂眉真係冇辦法學到嘅 ，carry 唔到啊！真人真係 carry 咁啊！現實世界嗰個年代都唔會有人特登整條咁嘅眉嘅， 唔會啊嘛。係啊，就譬如啲衫已經都學到好足嘅，譬如嗰件貼身背心，加一條喇叭褲，因為佢真係喺現實世界出現過啊嘛。但係嗰堂眉真係冇噶嘛。 係不過再之後嘅發展咧，我覺得佢哋又有一個共通點，就係而家咧就有佢哋嘅餐廳。有佢哋嘅餐室， 又系啦，又系啦， 老夫子又系啦，古惑仔又系啦，真系咁得意喎！ 咩打完做咩啊？打完冇打啦，食啦， 坐低， 饮杯茶 啦。 子生出最和气，我老夫子一向八认输，人又老实兼且有骨气，又青春又情义，我老夫子出街最神气，我老夫子叻过魔术师，无论老乱欢喜老夫子，老夫子笑眯眯，人生如演戏，情感都靠唔住，人心多欺诈，识钱唔识理嘅咩？我老夫子得失我唔计，我老夫子讨厌听是非，行运过阵因风要洗礼，老夫子多记字。老夫子生出最长气，我老夫子一向八字事，人地发达专门靠走私，问哪咋钱咩对唔住，我老夫子真少发脾气，我老夫子本性重情义，贫病老弱欢喜老夫子，老夫子最仁慈。 语言可以表达对其他人的感受，例如你好好人啊，我可以用福建话赞你，哇你冷眼你好诶。不过如果你除了是好人之外，仲要是一个靓仔靓女的好人的话，那就要留意了，因为你随时被人赞完之后，跟住就会被人说你好衰啊。点解一啖砂糖啊，一啖布布呢？答完后转头话你知。原来是一个误会来的，我们虽然听到人家说我们好衰好衰好衰，但你留意一下人家的嘴巴是笑得很诚恳很甜地说的，放心啦，绝对不是笑琪琪放毒蛇那只，原因是因为这句说话是赞紧你，说你衰其实是赞你靓仔，哇你眼你衰你眼你衰，同一个字可以形容男仔和女仔，衰差不多好像衰的音，原来是解靓的喎，衰咪就是靓咯，衰鬼，哇，你眼系衰嘅。 你好衰呀、 啊，系啊， 衰呀、啊， 两个眼系衰， 衰 衰呀， 两个都靓， 个个都要衰啦。咁、啊、行山嘅时候都会见到好多好靓嘅花草树木啦，同埋昆虫啦。嗱、 啊嗯， 我见到白猿豪咧行山之余咧，就好中意咧影嗰啲近镜放大啲花啦， 同埋影佢个仔啊。 系啊，佢个仔影到佢高高瘦瘦咁样，好似好大个咁啦。 其实仲系鬼死咁细粒， 要见真人先知啦。咁咁嗱，点解今朝早咁样讲咧？因为咧，其实行山嘅时候咧，大家都中意真系望下啲花草树木啦，亦、都会系一个好嘅机会咧，即系都市人你知啦，多数都系做低头族噶嘛。咁、行山嘅时候咧，就难得可以有个机会咧，就睇下个世界嗰啲嘅花草树木啦，俾、对眼唞唞嘅。咁、近来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话行山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好多嘅物种啦，又或者系品种树木咧，都会唔知道系乜嘢，咁就会去查啦。 我仔咧一见到呢样嘢，喂喂啊，爸爸嗰度有花开，嗰个系咪杨紫荆啊？嗰个系咪杜鹃啊？哇，有阵时咧， 时 问系咪咧？ 我都要你等等，我上网。 唔系有时上网都唔知道啊，因为你无从去揾嗰个资料嘅来源，所以成日都话啊，系咪会有啲 app 咧系可以即系影低佢，跟住即刻话俾你听，佢呢一波咧就系杨紫荆啦。 我都以为有啊， 有冇 嘅 咧？真系 我每一次咧，如果认唔到，即系上网都揾唔到嗰个品种咧，我就会 send 去俾嗰啲咩昆虫协会啊，植物学家，等佢哋复我咯。好彩识嗰啲朋友咋？ 呢个都系个好嘅方法嗱。咁你又好彩啦，有个咁样嘅网络可以去处理到啦。我记得之前唔系 Didi 话介绍咗个 app 俾你，系可以 check 嗰啲植物品种 咩？问翻 Didi 先， 佢好似佢话有一个 app 系可以影低系嘛？ 未必系影低，可能系一个百科全书咯，我唔知啊嗱，因为我未见过。 咁咪逐张碌咯，同佢对一对个样咯， 系啦，你可以同佢一齐 啊！你知唔知有阵时雀仔叫咪好古怪嗰啲声嘅？我试过录低咗佢，你就 send 俾观鸟会嗰啲人听，佢哋听完之后又真系话到俾我听，喂，系啦，你系咪喺大概边一个山头听到噶？就系嗰种雀仔啦。 哇！你 friend 真系好庆幸有一个咁留意身边事物嘅朋友，先可以发挥到佢哋各个唔同。身份嘅 系鬼，佢哋嫌我烦啫。 一只雀又 send 过去，一只昆虫又 send 过去，一棵树又 send 过去咁啊！啊嗱，点解咁讲咧？近来咧，即系发现咗香港咧，其实不嬲都好多物种，大家知道啦。但系原来有啲新嘅物种咧出现咗， 仲有新品种啊！ 系啊，嗱，年年咧，其实你都知道咧，香港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团体啦，去搞一啲嘅协会咧，就系一啲嘅去睇下啲昆虫咧，有啲乜嘢嘅品种，咁可能会去某啲嘅山头啦，或者某啲热门嘅行山。地点啦，行山径嗰度咧就系采集啦。嗱，佢唔系即系捉嘅，佢纯粹采集就系捉佢睇一睇，望一望啊，佢个纹路系啦，佢个纹路系咁样嘅，影张相记录低咁样，亦都唔会喺嗰啲嘅昆虫上面做任何记号嘅，即系佢只不过系纯粹去捉一捉，然之后睇一睇。你知植物学家或者系啲昆虫学家系咁样噶嘛？咁好啦，检查咗之后咧，嗱之前咧2008年嘅时候咧，佢哋做过一个咧喺大屿山收集嘅昆虫样本咧。大概咧系数到咧系有1.21万嘅，系啦，1.21万只，系啦。咁而最近咧，系啦，最近咧就喺翻呢一个范围里边咧，就见到咧大概系有1.19万。 哦，即系少咗少少， 系啦嘅观察记录。嗱，我唔知道佢所谓嘅观察记录系点啦。即系其实我谂佢意思系见到有咁多啦，就有啦。咁佢话咧，原来喺当中呢一个数字里面咧，都有啲咧系新嘅，而且咧有啲咧就系某一啲区域咧本身系冇见过呢个品种嘅，系啦。嗱，有100几种咧，就第一次咧喺香港嘅范围里边见到，佢哋唔系新品种，但系咧就第一次喺香港见到。 咁梗系啦。周围咗填海又周围乱抌垃圾， 即系走晒过去。 昆虫也移民啦， 都唔出奇啦。我就唔知道昆虫移民嘅定义系咩。嗱，你譬如有啲雀仔咧，候鸟咁啊，因为季节嘅转换啦，或者因为可能觅食啊，或者家园受到破坏，咁都会令到啲动物有迁徙啦。昆虫可能都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原因而令到佢哋会搬过去啦。嗱，咁啊，其中咧发现咗咧有3样嘢，分别咧就系一款嘅飞蛾，一款嘅蜜蜂，同埋一款曱甴咧。系咧，香港第一个物种嘅纪录，即系呢个三个咧就真系从来冇人发现过嘅品种啦，一个新嘅曱甴品种。 曱甴我就可能系好似之前成日讲话咩墨西哥定德国曱甴嗰啲咧， 点分啊？ 就系由经嗰啲商贸船啊嚟咗香港 啊。搭船嚟咗， 系啊，搭船嚟。 等等先，我问一下林慧，佢个新个品种系全球嘅新品种啊，定系喺香港嘅？ 喺香港发现嘅新品种， 所以都有可能系好似小白咁讲，系搭船嚟嘅。 搭船搭飞机啊，跟住啲唔知咩嚟啊咁样。但系你话鹅飞鹅嗰啲咧，就唔知点解会飞咗过嚟啦。 其实都几难飞到嚟咯，咁远 咁鬼远。系咯， 唔系啊，我觉得飞鹅冇所谓啊，你多啲品种飞鹅啊、蜜蜂啊冇所谓。但 系 曱甴系惊啊，因为唔知道呢啲新品种系即系会点样噶嘛。 会唔会佢觅食能力特别强啊？或者好中意去食某啲家居嘅食品啊？ 可能特别干净咧，我哋又唔好谂到人哋咁先，唔系唔好谂到只曱甴咁先。 你 可能人哋中意干净咧，系咪？ 即系唔食你啲嘢嘅，佢自己搵嘢，佢自己煮嘅系嘛？ 系啦，自己煮嘅，自己出去搵嘢食嘅。 提供翻俾你系嘛？你意思系？ 喂，不如咁样，我哋啲听众好好啊，因为听到我哋头先话啊，其实去行山啊，睇下啲植物嘅品种可以点样咧，即系除唔系个个都好似小白咁有啲即系知识渊博嘅朋友。有仔噶嘛？咁有聽眾咧都提供，佢話可以試下咧有個 app 叫做 Planet 啊 ，P L A N T N E T 咧，又係可以試下嘅。咁另外有個話形式嘅 app 啦，阿 Eling 就話咧都係可以 辨别到咧呢个植物嘅品种同埋名称嘅， 几好喎！ 系啊， 多谢晒你哋嘅提供。 系啊，等我哋可以试下。 有啲 app 可以辨别埋好人同坏人又 系咩？ 影张相，好人影张相，坏人。 诶，嗱呢个唔得，因为正所谓人不可以貌相，你就唔可以净系靠个样咧去到分佢系好人定坏人。 所以呢个世界就有测谎机啦，即系测你嘅内在或者系测你嘅心跳频率，睇下你嗰一刻会唔会心跳加速，就知道你有冇讲大话啦。 系啊，同埋相处下咪知道咯。 啲 app 好快噶啦，好快就会帮你做埋测谎噶啦，啲 app 都可能系嘅。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钟啦，先听一节新闻。 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东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但是现在一带都是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都有车龙在东港中心，西行的龙尾就在利景湾。而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就在观塘道近住启泰村。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景泰苑。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奇德村新村，青山公路深井段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青龙别墅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马料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慢车排到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有人话法国塞尔死，英国星级大厨 Rick Stein 偏偏唔信，佢自驾游走匀法国，打破呢个谣言。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法国美旅游》，今集法国古都佩里格，嗰度嘅街市就将阿 Rick 深深吸引住，佢仲受到当地特产樽装炆猪肉嘅启发，创造出自家嘅业主版本添。 《一齐闯天下之法国美旅游》，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投资 O2O。 9:08睇到港股咧复活节同埋清明长假期之后咧，未见有明确嘅方向啊！上个星期三个交易日咧跌咗接近240点啊，收市报 28,698 点啦，喺29,000点嘅关口咧得而复失啊。不过内地咧今个星期咧就会公布多项嘅经济数据，包括咧听日公布嘅进出口数字啦，今个星期五咧更加公布啊备受全球关注嘅首季 GDP， 如果数据系优于预期嘅话咧，或者会为到中港股市咧打下强心针。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日朝头早晨光入边嘅亲子百分百啊，咁啊喺白元浩身边已经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Rainbow 喺度。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啊。做家长有啲嘢咧，真系 Rainbow 都明白噶啦，好多嘢好担心噶。咁啊，特别咧而家呢个年代咧，我有阵时都有好多迷思。小朋友用电子产品好多啦，咁成日啲家长就话要禁佢啊，唔好用咁多。但系同一时间做家长好矛盾。好怕自己小朋友唔识用电子产品，然后被社会被世界淘汰唾弃，哇用到呢字开始惊啦。咁但係喺呢个用电子产品上面嘅时候呢，都有好多嘢我諗做家长嘅一定要真係要好注意先至得。如果唔係呢，就真係容易俾佢搞到呢就变咗做沉迷，会唔会呢？ 会啊，其实埋呢个年代同以前我哋父母年代就系好唔同啦，即系我哋都唔能够斩脚趾避沙虫啊，咁啊，系、啊，电子产品唔好啊，洪水猛兽，其实就唔系， 佢都有好嘅一面， 一定有啦，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话透过电子，譬如好似而家咁停课咁样，其实如果唔系网上学习，可能我哋停课个学习个进度更加会受影 响，系啊，咁但全港一齐留班噶啦、啊，如果唔系有 internet 嘅话， 咁所以其实咧又唔可以一面到话啊电子产品就一定系唔好嘅事情，咁、啊、反而咧系我哋。用的时候可以怎样呢，有些事要注意多一点点。 嗯嗯、在这个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先说，如果长时间用 的话，会不会对小朋友有些什么特别正面的，我们又试试讲一下。负面的可能大家都知道，但都重温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那不如我们你想讲正面先还是负面先呢？ 讲负面先啦，踩完他之后才给他弹、啊啊、糖他嘛。 好啊，那妈妈其实负面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讲长期的话，那小朋友的专注力真的会有影响的。 嗯。 那妈虽然有些家长说哇不是、啊、小朋友在看这些自制产品的时候哇好专注啊，那样。妈、啊、我们这些叫假专注，因为好像就是个灵魂被人吸住了、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呢，当小朋友在看电视或者是 YouTube 或者怎么，其实你嗌佢咧系唔听噶， 系啊， 系啊，但系 我妈细个嗌我都唔听噶，因为挂住打机啊， 好似咧聋咗咁样啦，讲笑系咪？咁、啊、但系其实呢一种咧，即系家长觉得哇，好似好专心去望住个电视机或者电子产品，其实呢个叫好假嘅假专注，就系咩咧？其实好多时咧，如果当小朋友咧，成日一定要去睇电视呢一类型咁刺激性嘅嘢咧，或者啲电子产品嗰啲，咁、咧当佢睇翻静态，譬如图书啊，一啲好闷噶嘛，冇、咁多光源，冇咁多动画啊，嗰啲喐嚟喐去嘅画面嘅时候，咁小朋友咧就会变得不耐烦啦，咁同埋嗰个专注力，所谓佢就系会觉得好难以忍受一啲静态嘅时刻咯，咁佢唔能够可以静静地乖乖地喺度睇书嗰样嘢咯。 其实大人好多时都系噶啦。 系啊，其实所以你有冇发现，如果你睇得太多呢啲，自己都系有阵时碌手机或者点咧，其实咧你嗰个嘅集中力咧，其实都低咗噶，嗰、那个注意力都会低咗噶啦。咁、所以呢样嘢有留意咯。咁同埋第二样嘢咧，好重要就系咩？其实真系好刺激你嘅眼睛啊！ 系啊， 其实咧，最近有啲新闻咧都讲咧，自从啲小朋友学校停课之后咧，咁、做咗啲研究咧，发现有啲学童咧系个视力，即系嗰个近视情况系加深咗啊、即系短短一个月里面咧，有啲学童咧系已经加深咗成100度近视啊，咁呢个都要留意咯。 系、明白明白，咁啊呢啲都系唔好嘅嘢啦，系嘛？咁、如果你话长时间接触嘅话，咁正面方面就冇嘅咯。 其实嘛，当然啦，对有啲家长嚟讲，佢就会觉得啊，我唔识教英文，咁又睇下啲 YouTube 啊。或者啲电视节目又关于讲英文啊，唱一啲歌或者一啲学一啲外语，其实都系真系好事嚟嘅。咁、不过咧就要留意咯。即系嗰个我成日都讲咧，其实每一样嘢咧都有佢嘅好处，亦都有佢嘅唔好嘅地方。咁咧系要拿捏嗰个咧，究竟嗰个程度去到边啊？即系话，譬如哦，原来咧佢净系咧沉迷喺一啲净系可以睇到啲卡通片、学英文或者，但当佢睇英文书咧，佢又冇兴趣嘅话，咁呢样嘢咧就是、一个信号要留意。 留意啦，会唔会小朋友已经习惯咗咧？有一啲刺激嘅一啲嘅节目， 嗯 ，water 订即系好过一啲咧叫平板啊，或者我哋平面嘅静态嘅图书，而佢嗰啲佢就好觉得好闷啦。嗱，我成日形容一样嘢就系好似你食开重口味，就食翻啲清茶淡饭，咁其实你就会开始咧唔习惯，咦？做咩冇味道噶？咁但系啲清茶淡饭咧，其实又系好 嘅。我明嘅，我话食翻特辣嘅，你突然间叫我嗌碗清汤米线，我都搞唔掂。 系啦，咁所以咧要平衡咯，即系嗱正面，我哋成日都讲就系小朋友真系可以咧有好多媒介里面咧学到更多嘅知识，呢个都系嘅。 嗯。 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嘢咧唔能够取代面对面嗰种交即系嗰个点啊，嗰个沟通啊。即系有时好多时候我哋发现咧，小朋友如果你问我啊，佢究竟睇一啲英文电视节目或者一啲其他嘅电视节目好啲啊，定系还是揾一个人同佢用英文交谈咧？ 嗯， 其实一定系后者噶嘛， 系面对面， 因为有个互动。因为有时咧，你好睇好多呢啲咁样嘅节目嘅时候，其实咧佢好难，佢一味好多信息俾你，好多资讯俾你，但好少咧要你回应嘅， 系。 系啦，咁当然有啲家长就会驳我咯。姑娘啊，你而家唔知噶啦， 系啊，网上边咩加拿大、美国开班就话喺香港收学生就学英文咁样噶嘛，好多。 然后佢哋话都有互动，咁不过嗰种互动咧，唔同我哋面对面嗰种交流嗰种，真系睇到你嘅面部表情啦，然后回应啊，然后咧你又要睇翻对方。其实个小朋友都要识得去嗰个嘅人与人之间嗰个社交接触都重要咯。 对住呢一个平板上堂上得多，我惊而家啲小朋友咧，就算阿妈喺佢隔篱嗌佢咧。佢都会迟两秒先复，通常都跟咗个 delay， 系啊，即系慢两拍咁样。 即系慢两拍。咁但系如果真系用得多呢一类型嘅电子产品咧，好简单，有冇啲特别嘅方法可以处理小朋友沉迷电子嘅呢个方法解决啊？ 首先就一定要留意嗰、那个用嗰个时间，呢样系一定系好重点嘅。咁因为咧，我哋都不能一日廿四小时俾小朋友用啦，咁样系咪先？咁所以根据卫生署个指引都好啦，其实咧两岁以下咧，即系尽量唔好用呢啲电子产品。咁有两至六岁到啦，我哋都讲紧啦，系要由家长去监督，同埋咧每日都唔超过两个钟。 大家家长都要注意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Rainbow 先，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时间9:15，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1%啊。今日嘅天气咧，日间系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0.8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 等我讲啲嘢先，等我讲啲嘢先。我咪话，喂，讲紧老夫子嘅时候，个真人版啲演员系边一位？ 谢霆锋咯， 谢霆锋同张柏芝嘛。 粤语长片年代。 哦， 我又点估到 你系讲粤语长片咧？讲翻先，咁咪 邓基尘。 即唔係啊，正話講咗，我又講咗三個，就係、是、老夫子、大番薯同埋秦先生三個演員，邊三個做呢？咁老夫子係真係高老全啦，矮冬瓜咧就係做呢一個大番薯。咁但係矮冬瓜真名係咩咧？就真係揾唔到啦，因為佢嗰個藝名嚟噶嘛，即係矮冬瓜。咁而飾演秦先生嘅咧，我就話講係張聰，唔係啊，係張青先。 張青 係張青先生。先至啱嘅，咁佢就做呢個秦先生嘅、 嗯。 我中意睇老夫子嘅，由細到大都。因为 你咁多嘢都中意， 好快啊！四格啫嘛， 四格系啊， 用两秒就睇晒， 冇嘥时间系嘛，正所谓。 同埋佢嗱，你用两秒佢表达到一个信息，有阵时都系一啲正面嘅信息啦。 系。 几有趣喎，好难噶。 其实系噶，即系越少嘅篇幅，你要讲越多嘅信息，其实都一个挑战嚟嘅。 系，同埋嗰阵时我睇翻啲报道讲咧，就系阿王泽老师啦，即系老夫子嘅创作人咧，佢话嗰阵时都算文字未开啦，大家唔系识好多字啊，所以佢尝试用多啲嘅图画去表达，等大家可以感受到趣味同埋一个正确嘅人生价值观。 嗯， 系啊， 几好。 就系咁样，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睇翻即系。是香港電影資料館嗰度可以揾得翻所有嘅資料咁樣， 係啦。咦，睇嚟你推介完呢個著數，我又即刻再同你講下一啲咧比較廉價啲嘅娛樂啊嚇。廉航啊，出機票280蚊咧，就可以去到東京。 幾時先？ 就開翻關之時就可以飛啦。 呢個就係啦。 咁佢嗰張機票依家暫時個start starting point 即係起標計咧，就應該係十二月中或者十二月頭。 今年十二月中頭。 系啊， 就仍然系280， 系啊，乐观嘅、早料优惠。 哦，即系而家要买定噶啦，即系到时佢开翻，你买就唔系呢个价钱啦，一定。 两样嘢， 你而家就系 show 你嘅信心。 你280蚊，你肯唔肯搏呢个 chance？ 280蚊啫， 280蚊，你可能大嘅利是未开，但系当然你都开咗，系咪先？你大家乐观定悲观咧？ 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好啦，你首先就系你个预期同佢嘅预期。同唔同啦？你支唔支持？有冇信心？即系十二月开到啦。第二就系十二月开到嘅时候，你系咪即刻就要去咧？ 系啦，咁你有冇假期？你而家系咪攞埋假先？你咪攞埋假期啊！ 诶，好多打工仔都好多假，反而上年疫情因为好多叫做旅游嘅计划咧都吞迟咗， 但好多都要清啦嘛，因为已经清咗添噶啦， 系啊，可能 焗住要清。 唔知你公司可唔可以俾你储假啦？如果俾你储假，你梗系可以威威啦，即系有备无患买定机票啦。咁但系大家都要睇翻啦，呢间航空公司都有好多条款嘅，就系、是大家都知道香港其中一间廉航公司咧，就下个礼拜就会推出288蚊咧，就飞东京嘅一啲或者日本其他地方嘅啲机票咁样。有冇挂住东京啊，钟哥？ 我挂住自己屋企嘅，挂住梗系挂住自己屋企啦。咁你话想唔想去？我梗系想去啦。咁始终都隔咗咁耐冇去啦嘛，咁啊梗系想去望一望。 我想同佢去一次旅行。 好，你请假咯。 唔知会系点？因为咧，我成日睇到 周都系去旅行噶，系咪先？ 澳门啊嘛，你成日都话我哋去一趟澳门啊。 我睇。由细睇佢拍旅游特辑咁耐啊，我想试下同佢一齐。 到底真人镜头后系点嘅咧？ 我最记得阿钟哥同阿虎仔啊，去日本啊睇高达嘅时候咧，好开心啊个感觉。 咪真系开心嘅，真系开心。 镜头前系开心啊，镜头后 都系开心嘅。 因为嗰个旅都系开心嘅。咁我同阿虎仔又熟咧，咁嗰个旅程咧，咁我又唔系净系做演员嘅。咁其实我系早咗一个礼拜去，系我做埋 survey 嘅，去到即系连埋成个行咗一次 笑啩， 真系噶。真係嘅，即係成個旅程原本即係作為演員嗰日去嗰日咪去到拍咯， 即係你早啲去做 research， 係早咗一個禮拜去，咁成我 即係早咗一個禮拜去旅行係嘛意思 ？research 我頭先咪講 research 啊， 所以我每個地方係去咗兩次㗎，因為要去做 survey 一次啊嘛，去做即係嗰度做一啲調查又好， 調查添 睇埋個環境， 我已經早咗一個禮拜嚟㗎 ，VO 同曬咁樣陪翻， 因為通我哋係坐車行咗大半個本州咁。咁我一去到咧就已经行咗一个 round 嘅啦，一个礼拜住咗个 round， 去晒要拍嘅地方，然之后咧等阿虎仔嚟到之后咧再行多次嘅，咁因为每一个地方我都去咗一次先，睇定咗呢度啱喎，呢度啱喎咁样。 嗱，所以跟住导游去咧就有备无患啦， 放心啦， 有话小白系加持喺当中， 而家应该要话小白去啊， 有一个识日文，有一个咧就地胆，系咪 有一个就系做咗 research 嘅， 有一个就识得沟通嘅。 系，咁你系做咩噶？ 俾钱咯， 呢个最紧要啊！呢个， 咦系， 唔系你都得嘅。 你有咁多人帮手，唔系唔俾翻啲钱啊？请翻两三餐饭都少不了啦。 唔系，我话你唔去都得嘅。 点解啊？ 你摆低钱就得噶啦。 哦，咁 你俾钱 我想去下啊嘛。 喂，咁你去晒咁我点啊？ 你 唔好留低我。 咁我哋三个去晒点啊？ 日本奇妙嘅地方咧，我早前已经睇啲潮流大人讲咧，其实咧完咗节目之后咧，三日两夜都可以。度过一个几好嘅一个愉快嘅假期。 我要去阿崔杰同要去，我要去小白去埋，咁冇理由赖低阿林伟，带埋林伟去。好啦，咁我哋五个走晒，咁点咧 ？Vision 咯， 直播咯，系 Vision 可以同 Vision 咯， 好简单啫。 辛辛苦苦赚翻嚟嘅钱，我哋会叫做血汗钱。但系你又知唔知道，原来真系有一种动物会流出血汗噶？意思即是说他们的汗是红色的。这种动物就是河马了。河马流的汗是红色，不过严格来说可以说是深橙红色。其实他们刚刚流出来的时候是透明的，后来就开始变色了。科学家收集起来分析里面的成分，分离出两种主要的色素。红色的就称为河马汗酸，而橙色的就称为正河马汗酸。这些色素可以吸收紫外线，防止河马晒伤。而科学家亦都发现红汗成分可以有效抑制有害的细菌生长。所以河马深橙红色的汗功能就是防晒和抗菌。如果我流的汗和河马的汗一样就好了， 每年买防晒产品的钱应该都悭翻唔少啊，仲抗菌，暗疮都少啲啦。中意宠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侧边已经拨通咗阿刘太喺度啦。你好啊，刘太。 你好，你好，白元浩，早晨。 早晨，有好多开心嘅嘢咧，想透过 Morning Call 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系咪啊？ 系啊，系啊。今日我先生生日，十岁号个女。 哦，即系争两日嘅啫。 系啊，系啊，争两日咋？系差唔多嘅时间，嗰个医生同我褪前两日咯。 预产期差唔多嘅时间，点解医生要同你褪前两日？点解一齐庆祝？冇咩医生觉得？ 唔系我要求啫。 哦，你要求，哦，我明啦。你想庆祝两次一个星期，系咪？想快乐啲， 系啊，想冇个女黐住个爸爸一齐，都佢好似冇佢生日咁咯。 哦，不过你又好嘢喎，呢啲预产期嘅都系一个推算嚟嘅啫，你又可以计得咁准啊。不过唔紧要啊，咁啊，今个星期咧，既然老公啦同埋女女都生日啦，你会分开庆祝定系一次过庆祝晒？ 分开啊。 分开啊，咁啊两个 系啊， 都可以有自己嘅 party 啦。同老公会去边度庆祝噶？个女会唔会一齐噶？ 会翻嚟食饭多咯， 翻嚟食饭你煮嘅 啊，一时时咯， 系嘛？咁而家咧，譬如今日夜晚，咁你会唔会煮翻几味俾阿老公食啊？ 应该唔会啦， 应该唔会啊，咁咪点解出去食啊？ 系啊，我翻工啊嘛，翻嚟 老 公系啊， 咁咪要啊， 即系提早咯。 明白明白明白， 煮就 系咁啊！有啲咩 plan 嘅咧？ 未同个女商量添。 哦，未同个唔紧要啊，好快脆就 plan 好噶啦呢啲。好啦，咁啊到星期三嘅时间啦，十四号。咁我女生日有冇谂住俾啲惊喜佢啊？一齐过定系佢已经有男朋友唔理你啊？ 系啊，佢有男朋友唔理我。 哎呀，讲中咗你伤心事添。咁点啊？有咩计仔啊？ 啊，冇啊，年年都同男朋友食完先翻嚟，我哋先同佢讲生日快乐。 哦，蛋糕都切下得唔得啊？ 有。 有嘅，咁就好啦吓，俾少少时间你，分别同我哋两个讲啲祝福说话，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嗯，请讲。 老公啊，生日快乐啊，唔好咁搏啊，知唔知啊？最紧要身体啊。 知啦。 嗯，跟住个女就今年你应该。结得成婚嘅啦， 哦系啊，又冇咁讲结得成婚。 佢原本听咗前年噶， 因为 好 多事啦， 趁到今年咯啊。 好，咁啊冇问题嘅，今年 啊，希望你搞得成啦。 仲有咧， 当然讲，对老婆要乖啲啦， 甜蜜啊，白头到老嗰啲，你都祝福下人啦。 到时讲咪得咯。 好啦好啦， 系咪？ 我到时又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下啦，好唔好 ？OK。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刘太。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9:27啊，呢、這个时间当然睇下咧，追踪三十一有啲咩需要追踪一下啦。刘畅， 早 晨， 阿畅， 早晨啊，欧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有咩好介绍先？ 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35，医生与你啊，咁啊，医生与你咧，每个星期都会关注一种疾病噶嘛，咁今个星期咁多集咧，都会关心一下呢、這个。心律不正的问题、啊、是即是心律不正呢原来是可以毫无先兆底下发病的即如果不是及时治疗得到呢可能会分分钟就会暴毙的那呢今集整个星期都会讲这个问题的今集呢我们先从这个中西医角度去了解一下这个心律不正的成因和病症等大家呢即有备无患可以加以留意这样的 是那么可以看看今天都是Karen 同埋 Maggie 啊吓，我哋有两位靓主播啊吓、去主持节目。好，跟住接住嚟、 好，紧接住咧有8:00啊，今晚有铿锵集。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同大家睇下呢个电影啊。咁啊，因为疫情嘅问题，大家知道啦，好多电影之前都唔开得啊。咁就算开翻咧，咁好多大片嘅啲荷里活嗰啲猛片咧，都 hold 住先唔播住，因为即系惊个人流少啊嘛。咁、搞到咧嗰啲戏院咧好多都冇电影播啊，咁点搞咧？就是咁样带嚟一个咁样嘅转机啊！好多本来咧喺冇乜竞争力嘅港产片，因为咁样可以上画。 譬如 唔讲得喎， 佢唔宣传。 睇下譬如啲乜嘢，咁其实想讲乜嘅咧？咁今晚嘅铿锵集啊，想睇下咧，究竟呢啲香港电影人可唔可以不负众望喺呢个捉住呢一个咁样嘅时机攞住乾坤？ 希望是好事啊，因为我自己都话啦，最近呢两个礼拜去睇戏咧，好多人都有去支持港产片， 系 感动嘅，即系你见到大家都为呢个港产片即系出一分力。 厉害啊！咁啊，唔知系咪即系每一部都拍得好睇啦？ 唔该晒， 唔该晒， 好，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内地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是本土个案，全部来自云南。新增疑似病例1宗是在上海的境外输入个案，而新增无症状个案12宗，全部是境外输入。內地累計90426宗確診，維持4636人死亡。南韓新增58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相隔6日再跌至600宗以下，累計110146人確診。另外新增2人死亡，累計1770人不治。英国的新冠疫情逐步缓和，英格兰地区再度结束封城防疫措施，由今日起进入第二阶段的解封路线图，重开非必要店铺、发型屋、健身室可以重开，酒吧和食肆只限开放户外部分，室内餐厅最快要到下个月17号，视乎疫情决定是否重开。首相约翰逊提醒民众外出时仍然要做好防疫措施，要洗手和戴口罩。他早前说英国民众的国际旅行最快可以下个月中恢复，但他建议民众要保持谨慎，暂时不要预订夏季海外旅游计划。英国在星期日有7名患者死亡，是去年9月中以来最低，新增1730人确诊，较1月的高峰少90%。目前已经有3200万人完成接种首剂疫苗，接近750万人完成接种2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谈及台海局势。他说美国关注北京政府对台湾采取越来越强的侵略行径，导致台湾海峡紧张升温。他警告任何人试图以武力改变西太平洋的现状，将犯下严重错误。 布林肯话美国长期遵照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和维持西太平洋和平安全。布林肯被问到若果北京当局对台湾有所行动，美国是否会采取军事回应，布林肯拒绝回应假设性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亦是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明确向中方作出的承诺，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86点，跌102点，成交金额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0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27.2升咗9.2。腾讯控股613.5跌7元，美团系303.2跌10.8，联易融科技20.2系升咗8.8，中国平安91.3升1毫，友邦保险97元跌8毫，碧桂园服务73.75升3.5。华润燃气42.3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73，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5，人民币6.562，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8点，跌29点。港金现价报16,16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87美元，卖出1,74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嗰条支路咧就车多，龙尾喺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反方向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跟住路明道呢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就喺九龙医院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排到去渡船街。 咁喺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挤塞，车龙咧排到去丽景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仲系多车，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介绍你打个电话， 咩电话？ 1872388， 有咩咁好啊？ 可以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啊，咁啊真系几好、 啊。系啊，因为咧即系踏月四月咧，都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准备生日啦，咁、或者有啲朋友咧就结婚周年纪念日啦，咁都可以咧。 咦，四月我妈都生日咯， 系咪啊？ 系、 啊，恭喜白母， 多谢 福如东海，十比 多谢你提醒、 啊，恭喜恭喜。 但我唔会用咗呢个 quota 嘅，因为呢个 quota 系留翻俾我哋亲爱嘅听众。 梗系啦，系 啊, 啊，最紧要开心。不过帮我同白母讲， 好好好，多谢 个女同个仔咁乖啊，开心 系啊， 幸福美满， 搞掂。 搞掂啦、啊，人生胜利组啦，同翻你阿妈讲， 多谢多谢。 你话我有个拍档叫阿 O， 同你讲， 你 人生胜利组啊， 佢听你自封， 佢听你啫。1872388打个电话嚟咧，神哥 Morning Call 啊吓，咁无论系生日啦，或者结婚周年啦，或者咧系想帮啲学生打下气都 OK， 因为嚟紧都考试啦嘛，就 系啦，啲大考啊准备出现啦吓，咁样咁啊，有啲朋友就要考公开试啦，咁、公开试大家难免都会紧张噶啦，我记得。旧时细个考公开试都系即系胆战心惊啊，跟住又想 你 好烦噶，要做下啲 大场面啦、啊，你 要做下啲造型先得噶嘛？ 咩造型啊？ 吓、 啊， 我哋读男校嗰啲，突然间考公开试。 要点啊？ 买翻几套衫嚟着啊！ 一去到市场嘅时候，实在有太多 太多异性啦， 系啦， 点样着得型又不失霸气，又可以考好个试呢？ 到底有冇人喺市场嗰度识到佢系另一半嘅咧？ 有、啊， 即系喺一个咁紧张嘅状态底下，啊、都仲可以识到人。 我有啲同学成日俾嗰啲短裙 discheck 咗啊！我叫佢哋唔好啊！我叫佢哋认真啲， 攞低咗个 grade 就因为咁样。 叫佢哋认真考试啊！嗱，扯得远咗啊！不过都希望大家打个电话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嘅电话。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系我先忍得到你嘅咋？有冇听过无怨不成夫妇呢句说话咧？真系好奇怪，喺未结成夫妇之前，就会系爱情行先。结咗婚之后，由男女朋友变成夫妇，称呼改变，关系改变，两个人嘅相处模式改变，嗰份感情又变，朝早起身见到对方嘅容貌都好似会变，总之变得嘅都变。两个人之间由最初互相礼让到互相忍让，咪住先，呢两句说话有乜嘢分别呢？互相礼让即是说我是乐于咁做嘅，如果要忍让，某种程度即是我有啲被逼要作出让步啦。 最近我有一对夫妇朋友大吐苦水，有一次同佢哋两个倾偈，讲多两句，太太就话啦：系我先忍得到你噶咋？一听呢句你就知道系个太太投诉老公，无论系老公脾气唔好，又或者系佢嘅生活态度，老婆都接受唔到。但系老婆选择忍咗佢，所以佢哋两个嘅关系先会相安无事。老公听到呢句之后，即刻反驳：我够忍得你好辛苦啦！然后下山五百字，因为全部都系讲翻一啲家庭琐事。两夫妇互诉不是，好似已经习以为常。其实无论任何关系，夫妇、朋友、家人、同事，只要相处耐咗，认识自然会深啲。认识深咗，就唔会净系见到对方好嘅一面，唔好嘅一面都会暴露出嚟啦。你最初净系见到佢好嘅嘢，之后见到佢唔好嘅一面，对呢个人嘅观感自然就会有一啲好大嘅落差。呢啲落差慢慢越积越深，呢啲感觉就会取代咗你对呢个人好嘅观感。觉得呢个人系好嘅记忆就会喺你嘅脑袋里边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只会剩低对呢个人唔好嘅感觉，冇办法再搵得返呢个人好嘅画面。曾经听一啲结咗婚好耐嘅夫妇都分享过，一个人成长都会变啦，更何况系两个人一齐呢？你自己变嘅同时，你嘅伴侣都会变。两个人一起相处还会加多一样，就是互相影响，影响对方怎样变。所以两个人相处永远都是一门最高深的学问。相处耐了，什么都会发生，每次有些什么问题出现，最紧要想回最初的时候对对方的感觉是怎样先。尝试一下在自己脑袋里边的时间廊那里攞返一些你们最初相处浪漫温馨的回忆出来，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如果下次老婆再讲是我先忍得到你的啫，作为老公可以讲这句：老婆，多谢你中我啊，将埋怨变成温馨。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开始。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终止。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开始。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终止，人与树无谓太着意，情感极而稀，得与失亦有意义。有新的绝境，朗天常遇到骤雨，情感骤时不要寻，不要求道理。为何太情只把一切心事？应该相信本事，你知我知，偏偏都有机会，只需努力试。美丽爱情故事。爱情故事，不知道点开始。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终止。赢与输无谓太着意，情感极而稀，得与失亦有意义。有新的转机，看天常遇到骤雨，情感骤而不要寻，不要求道理。为何太情痴？为何太情痴？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好多时候出街食晚饭，尤其是系食西餐啊，最后都要食翻个甜品，先至叫做圆满嘅。而法式焦糖炖蛋咧，就系好多人嘅选择啦。不过原来喺屋企整咧都唔系难噶，要个馅又软又滑。 最紧要就系识得控制焗炉嘅火力啦。今朝早吹神厨房就拣咗一个简单嘅食谱，等大家喺屋企都可以整到呢个咁好味嘅甜品啊！ 這個、Kimberly， 我可以參與喎、哦。諗起用火槍嘅時候， 係咪啊？ 最 好玩 啊！嗰、 那 個最型啊！嗰、 啊 那個最型啊！嗰、那個動作、啊。 係啦、啊，其實最煩就係要屋企有支火槍啫。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都 OK 嘅、啊，即係你除咗話做甜品，有時要個焦糖面之外，即係成日都會用得到咧。 係啊，嗰啲點嗰啲火槍有時點蠟燭又用，點下香薰又用。 係咯、 啊，咁你仲用火柴或者火機咩？ 係啊， 嗰啲火槍幾好㗎。 我即刻要衝去買翻一支。你講到咁樣，好似冇 啊。不過小朋友。唔好用啊！即系你有屋企有大人先好用呢啲啊吓、点火嘅嘢、 啊。不过大人都要小心啊，因为有时譬如你个炉头有啲毛巾喺隔篱啊，或者有啲糖系撒咗出去嗰个台面嗰度咧，你即系小心佢。 糖都系易燃嘅， 系啊系啊。咁、你本身整焦糖，你都系想辣着佢啫。咁你喺碗嘢里面就梗系冇事啦。但系如果你譬如喺台面啊，咁好容易就。 我对呢方面嘅常识系零嘅，好认真，所以千祈唔好怪我。 唔紧要 ，okay， 你识食就 OK 啦。 系点整？ 嗱，點整咧？其實材料都好簡單嘅。首先就預熱咗個焗爐先啦，160度。咁跟住咧就攞啲蛋黃啦，同埋砂糖咧就混合佢。不過咧就唔使搞太多嘅，因為搞得多咧就會好多空氣入咗去啦。跟住咧，另外咧就另一邊箱就淡幾黏咧，就用小火加熱。咁跟住咧見到佢有少少氣泡咧就可以離火。 嗯、 不過千祈咧，好多人咧就做錯咗。有時候啲蛋要加熱或者啲啲蛋要加熱，啲忌廉要加熱之後要倒落啲蛋嗰度咧，你都要輕輕攤翻凍少少，或者係分次去加落去。如果唔係一下落落去咧，就熟咗啦啲蛋，係、 哦、 啦。所以你譬如有啲熱少少嘅材料加入蛋嘅時候咧， 慢慢嚟，逐啲逐啲， 係逐啲逐啲逐。加少少就搞一搞，加少少搞一搞，同埋你都唔好啱啱一离火就即刻倒入去咯，系啦，摊少少先咁样，咁啊加咗落去之后咧就捞匀佢啦，咁然后咧就加少少vanilla 油啦，咁啊将啲混合物咧过一过筛，咁咧就可以预备一个焗盘啦，咁焗盘上面咧就放一条毛巾，咁啊仲有几个嗰啲瓷杯仔啦，即系你准备做炖蛋嗰个啦，咁跟住咧就将你嗰个混合物咧就倒入去呢个杯仔嗰度。咁跟住咧就注入熱水啊，即系喺个盘嗰度有条毛巾注入熱水，大概就系三分一嘅位置度啦，即系个高度。咁跟住就焗一焗佢，咁焗完佢之后咧就攞出嚟雪，系啦，就放翻入雪柜嗰度雪几个钟头。咁 几个钟啊？要 系啊系啊，雪翻去凝固咯，系、啦。咁然后咧最后就系、你最期待嗰个环节就系撒啲系啦，撒啲黄糖喺上面，然之后就用火枪距离3至4寸就做一个脆皮嘅糖衣。 嗰、那个都好难做噶，好容易窿噶，其实 系 即系嗰个步骤都系容易整到，即系如果窿咗咧，就成。兜嗰、那個叫做布甸咧， 嗰、那個蛋漿係啦， 就即刻唔想食。點解咧？因為嗰個窿嘅味道咧，係會完全破壞曬你成個呢一個叫做焦糖燉蛋，係 久久不能消散啊！ 佢有陣時出街食啦，或者有啲酒店啦，唔係咁勁抽嘅酒店咧，都偶爾會將啲邊位咧燒窿咗、 啊， 但係佢哋就。懶係攞個剪刀剪走咗咧，但係都有嗰種窿味喺度、會令到咧成個甜品咧都添上少少苦澀咁樣。 但係呢個真係唔難做嘅，即係嗰個程序唔算複雜，亦都材料亦都唔算多咯。咁我覺得如果即係屋企有火槍嘅話咧，就可以試下做呢個法式焦糖燉蛋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剛才聽阿崔傑同講火槍咧，即刻諗起啲文初劇嗰啲打仗拎住嗰啲火槍， 嗰支長槍 係嗰支長槍，即係有時咧就好多呢啲記埋嘅嘢啦。我自己由細到大咧記埋一樣嘢咧，就係、以前細個學校嘅時候咧，一齊有啲義工隊啊。咁你知啲義工隊咧，有時會出去探訪啦，有時會出去賣下啲愛心曲奇啦，有時候擺下嘉年華攤檔，其實都好多嘢搞噶嘛。同埋如果係細路仔嘅角度嚟講咧，覺得呢啲好多姿。多彩咧，而又好少可以喺细细个就尝试到个体验咧，就几好玩嘅。 我喺中学嘅 时候先有接触，因为中学咧，我嗰、那个学校咧有一个叫做公益少年团啊，咁、我就参加咗啦，即系呢啲课外活动。细 个会改佢名叫攻击少年团，我以为咁正。 而家有防弹少年团，好 有 组织啊， 有组织可以攻击啲少年，正、啊。 咁你有冇加入咯？ 冇。跟住我知道， 知道系公益之后就冇加入啦。 如果系攻击，你就加入啦。 但系几有意思嘅，即系譬如你简单完卖旗啊，或者卖下曲奇饼，即系搵个 weekend， 即系你平时都惯咗早起身噶啦，咁都系出去即系做下啲善事，同埋有啲探访嘅，我记得，即系去老人院啊，或者啲幼儿园啊咁样。 我哋以前都有啊，小学都有嘅，不过就小学可能系大个啲嘅小学生啦，即系林星中学嘅时候啲五六年班啊，或者中学嘅时候都有嘅，好似有崔基同话斋咁样啦。 系 咁样，最近咧自己咧就同女女咧去做咗一啲同公益有关嘅活动，就系带咗佢去卖旗啦。我觉得系一个几特别嘅体验。 我有买最近嗰期礼拜六嘅嗰个乜乜堂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乜医院？ 系乜乜医院？系啦， 乜乜医院？ 乜乜医院旗下嘅乜乜堂咁，我记得系。 圆湖医院卖旗咁样啦，咁咧就叫做都几多人参与卖嗰方面，因为咧嗱，其实好笑嘅，你本身咧为咗做善事去做呢件事啦，咁但系咧原来我后屘发觉咧做善事之余咧都有啲竞争嘅，嗰个竞争在于乜嘢咧？嗱，如果你系买旗嘅时候咧，你好多时咧，你一眼关七啊，叫做真系，好多时咧咪会，譬如喺啲交通交汇处咧，即系比较人多嘅地方，其实大家都好有头脑嘅。你如果做得善事，即系如果我卖旗啦，咁我梗系揾个多人出入、人流够嘅地方企噶，系咪先？好啦，你谂到嘅嘢。其他人都一样谂到嘅， 所以通常喺嗰个地铁站口咧就会有好多人。 冇错啦，嗱，我嗰阵时咧，因为我好耐都冇卖过旗噶啦，讲真，真系除咗读书嘅时候咧，咁大个人都唔系卖过好多次嘅啫。我自己成日翻工嘅时候咧，我都系搭港铁翻工啦。我哋嗰个嘅港铁站口咧，如果一系卖旗日咧，譬如我之前星期六翻嚟咧，朝头早基本上系好多人就企晒喺啲红绿灯位置啦，或者系啲交汇处附近啦。因为其实原来佢有个规例咧，系不能够喺公共交通运输嘅出入口嗰度卖旗嘅。 系啊系啊， 即系佢本身有写明呢个章则 噶。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唔系去卖旗嘅，我系纯粹搭火车。咁喺个火车站嘅范围咧，其实佢话唔可以喺嗰度买，跟住我见到俾人赶啊，佢哋 系啦。咁原来咧嗰个嘅界线系点嗱？咁我当初咧都有啲担心，因为你要规划你到底企喺咩位置嗰度买旗啦。咁适逢咧啱啱过去个星期六咧，我女女其实系要翻学嘅朝早，咁我就谂啦，我点可以争取最多嘅时间，可以有最大嘅效益咧？即系我希望可以买多啲旗，尽量把握嗰几个钟头。 帮下人啦，做善事始终都系。 因为原来咧嗱，真系实在太耐冇买旗啦。其实唔系好记得，原来佢咧又有一个截止嘅时间啦，即系你唔系卖到几点都得噶嘛，你 系 有一个交还期待嘅时间啦。咁你变咗咧就好似一个咧即系精锐部队咁啊，你要规划晒你喺边度摆个阵先，跟住你去谂下个时间点咧，譬如会唔会转地方咧，即系转阵地咧？譬如我个女要翻学，会唔会由我本身屋企附近卖到去学校附近咧？咁跟住又有啲地方唔准企，咁我嗰日咧就留意到咧好笑，头先阿崔杰同咪话咧啲港铁站咧会俾人赶嘅，咁大家咧就喺度谂啦。嗱，我以为港铁站因为会俾人赶嘅关系咧，我就梗系唔敢喺港铁站嗰度卖啦。 系， 谁不知我行到去港铁站嘅时候，我见到有好多人喺嗰个出入口嘅附近嗰度卖。咁原来咧好笑噶，啲港铁站嘅地板咧，啲地砖咧，咪会零零舍舍有个位咧系唔同色嘅。我当你系一个出入口咁样啦，佢总会系有一个出入口嘅位置之后就变翻石屎地，即系街道嘅地方啦。 哦，就系嗰度就系嗰条街啦。 系啦，原来咧企喺条街道，其实嗰个咪就系个出口咯。我以为嗰个出口 咯， 原来系得噶，企喺条街度有。 即系总之我离开咗个出口就 系 啦， 但其实离开咗出口都系喺个出口嗰度噶嘛。 我唔系企入去就得噶啦嘛。 冇错啦，原来佢系咁样分噶。咁于是咧，我嗰日咧就有一个感觉咧，好笑嘅就系、是、我首先去到嘅时候咧，已经见到有好多人喺度卖紧旗啦，数得出嘅由开头可能系七八个咧，去到后屘十几廿个啦。我系从来冇见过一个交通交汇处多到咁样。即系通常你卖旗，可能你行十步八步或者行二十步啦，起码五十米先会有下一个啦。我嗰日嘅情况咧，系基本上行十步咧就一个啦。 啦。咁、完全咧，我初初就觉得哇，好似好困难、点样能够会帮你买嘅？即系可能如果你企，因为我又唔系话最早去嗰一批啦，咁嗰啲有利嘅位置又已经俾人企晒啦。咁、我就谂啦，哦，咁会唔会即系唔系几好意思咧？好似企喺隔篱咁啊？ 但唔怕嘅，我觉得买旗嘅人一定系比卖旗嘅人多嘅。 系啦，我后屘就发现原来咧。香港人真係好有 善心，好熱心㗎， 好熱心。因為咧，我見到好多人咧，嗱，我初初嘅心態就係覺得幫阿 A 買咗就唔會幫阿 B 買啦。 因为个旗俾你贴喺度就话俾你听，我买咗，买咗。 系嗰个免疫噶嘛，即系我买咗连支旗就免疫，你唔好再问我啦，唔好再问我啦。 通常人哋话先生买支旗，我买咗啦，咁样噶嘛。跟住咧，我就见到好多人都系咧贴到成身都系咯，或者贴到成手臂都系咯。我嗰日见到有好多人咧系本身已经卖咗，即系买咗五六支旗咧，但系佢都继续再帮你买咯。 因为小朋友卖旗又真系好难，即系。reject 佢嘅，即係好傷心噶嘛。咁同埋你買旗真係有限錢啦。 係啊係啊。 你有冇遇過即係你賣咗成個朝頭早啦？有冇遇過一啲好慷慨嘅善長？ 有。我最多嘅金額係紅色嗰個紙幣 啦。 但我想講咧，我遇到有好多咧，即係都係話，唔好意思，我冇錢冇散紙咁樣啦。我要提供一樣嘢，其實而家買旗咧係可以用電子支付㗎。係啊， 梗 係 啦。 只要你有手機， 又唔關你事。 我冇電子消費， 你就嚟好啦， 買波鐘， 佢一定會有噶。 係啊， 佢唔會因為硬頸而唔要嗰5000蚊嘅。 我唔信，我唔信你 五千蚊可以買玩具啊！ 係啊，中哥，你知唔知？ 我 裝玩具店有得電子支付噶？ 你唔要，我哋都逼你要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10点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明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 O 咧？ 佢话佢睇住个股市先。 听朝见。